好啦，咁我哋讲下啲咩呢？仲有啲咩其他嘢讲啊？仲 review 仲未 review 噶 ？review 就冇乜啦，咁就、 啊、即系有其他嘢，帮我哋留翻之后先讲啊，系嘛？ 留翻下星期啦，嗰啲就。 西郊奇遇物语有新嘅，咁咁系咪唔讲住啊？ 下星期咯， 下星期 咯。 但系芬芬话今次好睇啲，点解咧？系啲特别啲嘅。 我觉得今次好睇啲嘅，因为啲故事几有趣嘅、 哦， 其实系。 哦，系噶，因为我净系立过去嗰啲。即係嗰啲片段咧，我又見唔到啲咩怪嘢咯，即係我梗係未睇啦嚇。我影照影人， 冇乜，係冇乜，即係好大型嗰啲怪嘢。 哦， 佢玩啲細眉細眼 嗰 啲，得意嘅其實。 哦，因為我見佢又搞到明明靚女，又要扮四眼龜啊咁樣，咁搞到嚇我冇太興趣咁啫，係咯。 今次係小品啲嘅，其實 係咪啊？係咪啊？係咯。 好笑多啲。 明明有一段係因為玉成天拿平時靚女嚟噶嘛，裏邊又扮到林阿珍咁，唔知做乜係。 嗰、哦那個好笑 嘅 喎，嗰段好 係咪好笑㗎 ？OK， 好。 好 笑㗎，好笑。 即係同成班又係嗰啲咩飛仔，唔知道搞咩咁樣係咯。 嗰班你咪當係男兒當入樽開頭。 係啊，係啊，係啊，咁做咩？我唔知佢有咩怪咧，因為我真係淨係望咗啲片段啫。開場佢 嗰度有關於黑魔法服。 哦，咁嘅，我啲片段就影唔到咩 啊？呢啲 片段咪就影嗰啲人咯，係啊，我都冇睇唔到，唔知佢講乜。 係過癮嘅， 過癮嘅，好。咁我哋之後同大家再介紹，好啦。好啦，咁今個禮拜最大嘅消息係咩呢？嚇、啊，又有人死喎，真係死未完喎。 有人過身啊！ 冇錯。 係咯，仲要係啲勁，即係又係啲好重要嘅喎。呢、這個要識啦，係咪？之前嗰三個你話唔識都得啦，係嘛？呢、這個冇理由唔識啦，係咪？ 係啊。 邊個呢？有邊個 ？Stanley 嚇、啊，即係話咧一路都有喺啲 Marvel 啊嗰啲咁嘅戲度客串嗰個阿伯，係咪？即係應該最後嗰套係 Venom 啦，係嘛？ 唔系喎， 暫時 復仇者四啊，佢話 復仇者四嗰個已經拍咗， 即係我哋未睇到啦嚇，即係暫時睇 到 就係睇到阿 Venom 啦。咁到底之後仲有冇啲咁嘅嚇，即係再會出出嘅片段咁就復仇者四就 confirm 咁，但係其他仲有冇咁啊？咁我諗下阿 Jam 上次又話咩整個咩 Stanley 整個咩女超人咩，我諗唔使做啦係嘛嗰個。 唔使啦，唔使啦， 教你啲助手做啦。 佢自己入條片做黃飛超人啦，可以拍嗰、那個係。 唉， 淨係等十八年後阿 Sandy 投咗胎之後先啦。 Sandy 投咗胎，唔知道有冇搞漫畫呢？ 係。 嚇、啊，咁啊，即係阿凍過水啦，呢、這個都係。雖然就算 Sandy 喺度都唔應該吹水多嘅嚇呢樣嘢。好，咁點啊？咁啊 ，Sandy 死咗，好笑喎、啊！我見 DC 嗰邊嚇、啊、出文喎、啊，係咪聽我啊？ 唔 係， 咁又唔 係， 都 係 啲負 民 嚟 嘅。哦，都負民嚟嘅。我以為嗰係公 congratulation 咁啲，我以為寫係咯。 哦， 唔 會嘅，咁 唔會啊？乜唔會啊？喂，我哋上個禮拜嗰啲都聽得少咩？走得好啊，嗰啲咁啊，大佬。 係。 唔使都冇用啊，咁啊，你有冇聽到啊？係咯。 梗有。 又話吊啊，藍潔英結果係個同音字另一個字啊。吊咩啫？系嘛，都唔喺里边系咁插佢嘅，点解咁搞错咁样啊？ 嗰两条契弟冇听 到。冇讲特别边个，我而家讲紧系即系 general， 我都听到有呢个状况嘅。 我都系指某两个啫。 我唔系指某两个，即系其实我好 general 都听到辗转都有人即系奇讲啲奇怪嘢嘅吓，即系唔系话一啲人话嘛，话你啲人死咗咧，就个个喺度净系讲嗰啲好嘢啊嘛，咁喂，咁你？唔係話淨係講啲好嘢，咁你呢一刻你唔係去追念嘅係咩啫？ 係 係咯，咁你啲屋企人走咗啊，唔通話你阿媽煮飯其實好難食啊？咁啊，講呢啲啊？ 係啊，冇理由啊嘛， 冇理由噶嘛，雖然可能係事實啊，咁做咩啫？咁得咩時候講啊？咩説話嘅啫？係嘛？即係恭喜你，即係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噶嘛？喺人靈堂講啊！ 系啊， 俾人打啦，你預咗係嘛？咁啊 ，anyway， 咁啊，咁點？咁 Stanley 走咗有咩新聞？淨係走啊，就係咁啦。咁有咩新聞咧？ 見到網上面好多人就就會揾啲Marvel嘅漫畫人物啊咁樣出嚟悼念下佢咁咯，成日都 係。哦，即你先畫咗啲圖呢啲人。 或者 key 做啲圖啊，係咯， 就係咁啦。哦，就係咁啫，係嘛？ 剪翻啲片咁樣喺度好啲喎， 我多人剪片 ，OK。 有， 剪翻曬啲孖寶啲出場嗰啲片係嘛？係。咁啊都係咁啦。 但係我啊覺得唔需要太話 伤心或者点嘅，我又觉得始终都九十几岁人啦，佢都 系都冇咩贡献啫，系咪都系咯？对人， 但系佢嘅贡献好大，咁就都佢都 贡献大啲定啊？高坤贡献大啲咧？系 咁唔同范畴咯，我觉得大家系 系啊。 都唔使識㗎啦，其實都係咯，即係根據平時啲人嘅反應出嚟做咩咧，係咯？即係點解呢個會有咩唔同就？因為佢 valid 係有一啲電影係即係叫做係佢原作嘅嘢嘅電影好大咁上畫緊嘅嘛。 係啊， 因為而家 呢個 係 好有問題嘅， 因為 我咁呢啲心態係好有問題嘅，即係所有 valid 就即係呢個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嘅嘢咧，就值得你去紀念係嘛？其他嗰啲人咧就死咗 so what 咁樣，咁係咪係咁嘅咧？ 係啦，有係啦，又見嗰啲圖咁啊，有一幅咁就見到阿 Stanley 喺中間，跟住之後石頭人、美國隊長、雷神、蜘蛛俠、變形俠醫、Iron Man、奇異博士咁啊，攬住佢個個流曬淚咁啦，係啦， 係嘛？ 呢啲咁嘅圖出嚟啦。 嗯。咁會唔會今次復仇者改劇情啊？ 嘢点改咧？可以。 咪点改咪 Stanley 死咯？ 哦，都得。 咪净系一个阿伯出场客串咯， 嗯。 点知啫？系嘛？唔碌一碌，系咯？唔知佢啦，系咧。即系我觉得碌一碌嘅应该要系嘛？其实咧讲到尾都系嗰个人在冇你翻碌佢卡嘅价值嘅啫，系啦。好实讲嗰句，即系其实无论中或者外都好啦。其实都是这样东西的，不过人家鬼佬呢就做得没那么肉酸，没那么明显。是啊。亦会有班人出来讲风凉话这样解释的。你中国人做到出晒面，是吧？哇，你哥哥那些因为张卡还碌得到啊。人虽然死了但是张卡年年都还碌到，当然年年都碌一碌啦。 是。 你有没有人讲罗文啊？啊，真是很 简单的。 咁啊，咁啊，睇下 Stanley 本人到底有幾多隻咯？我又覺得其實冇乜嘅啫，其實佢個價值都喺佢啲作品度啫嘛，佢自己冇價值㗎。即係你 look Stanley 碌唔到啲乜嘢啊 ？look Stanley 本人碌唔到啲咩嚇？咁所以變咗佢係可能死呢刻，你咪叫到大家即係有啲 noise 啊！但係我覺得之後啊難啲嘅。 係。 咁我係睇成係一件咁嘅事啦，即係當然任何人離世都係嚇係大事嚟嘅 ，suppose 啊，咁啊，但係坊間啲態度啊，好厚此薄彼嘅，真係好奇，即係唔係即係 Stanley 係一個歷史名人離世咁啊？而家已經變咗係， 係， 唔係即係我見咧有好多啲即係真係啲政要走嘅，好似都冇咁大件事。 正常啦、啊，關心 啲嘢嘅，嗰啲政要通常走一刻已經係。其实唔系佢嘅时代啊嘛， 嗯、 即系佢系以前做过啫，咁而家佢都系一个阿伯一个婆啫，系嘛，咁你唔会点嘅，即系嗱又系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唔系 present tense， 你仲要 continuous， 即系你而家系发生紧嘅啫。 喂，所以阿李小龙已经证明咗系咁啦，就喺维安斯咁。 李小龙证明咗系咩？ 咪因为啱啱好劲嗰时离开先，一路而家喺度咁耐都。咁勁 咯！哦，咁嗰啲係更加唔同級數嘅，即嗰啲係喺佢最紅嗰陣走嘛。咁哥哥都明白，左已經唔係喺佢最紅嗰陣走噶啦。不過佢張卡咧就仲碌得到，即係咁咯。我覺得都係佢張卡仲碌唔碌得到啊。講到尾都係咁啊。 咁啊 ，Stanley 嘅 Marvel 而家最紅啊嘛。 Marvel 紅咯，唔係紅佢咯。所以你諗佢都係碌今次嘅啫，係咯。下年應該唔冇人紀念啦。我估啦，冇人專登會拍套，即係有冇人專登拍套戲嘅咧嚇？會唔會咧嚇？即係小紅為例咁嚇，整翻套 Stanley 傳咁咧，會唔會咧嚇？我唔知啊，我都未必咯。 嗯，有機會 有。未必有人會未必有人拍咯。你睇下，未必有人拍。雖然有咁多超級英雄咁出名。睇下點咯，係咯，即係咪睇下呢張卡到底攞唔攞得到咯？即係如果講 Stanley 嘅故事，到底大家會唔會入場睇咯？俾錢我覺得問嘅，我覺得問嘅。因為你呢啲漫畫家咧，其實就算美國咧，其實地位唔算好高嘅。 唔係，咁啊睇都要睇下有冇啲超級英雄角色喺度客串，整翻兩嘢咯。如果係咯， 点咧？即系你意思成个复仇者 class 嗰班演员做嘅，其实系 有部分走入去。 咁即系你期望即系讲神奇女侠个作者嗰个故事咧，系有而家嗰个神奇女侠出场嘅。 系啊， 咁如果系，梗系争好远啦。如果系咁，就梗系得啦，系。 即係講佢畫緊漫畫嘅時候，構思緊個故事，就真係揾翻嗰個人演翻段片段咁樣俾你睇。 咁你見到係咪咁啊？事實上拍咗出嚟係咪咁啊？ 極少啦。 事實上拍出嚟， 嗰個梗係唔 係 啦？ 就會係有啲你唔識啊，或者第二啲人識演翻嗰啲，即係嗰啲卓英雄咯。咁咁咪冇人睇咯，咁解啫嘛，係咯。 係。 咁如果你阿 stand 啲係由翻羅伯唐嚟演就唔同嘅。 咁啊系， 你系塞翻嗰班演员落去演，但系佢哋唔系演超人嘅，系做阿 Stan 啲啊，做佢嗰个Marvel里边其他嗰啲人啦。咁啊有人睇，系啦，搵佢系里边个秘书咁啊嘛。咁你嗰啲啊，即系 Shakespeare in Love 噶喎，即系原来佢系点解会有嗰个角色咧？原来就见到嗰条女，跟住就作出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你讲紧嗰啲即系搞笑嗰啲嘛，变咗系。 系啦， 即系 Star Wars 都整过个短片噶，即系话点解佐治卢卡斯会拍星战咧？因为佢学校有个好高大但系哮喘嘅同学嘅，咁啊变咗黑武士啦，系嘛？因为佢成日有两个好多口，有一高一矮，咪变咗啊 CVP Ocean 咯，系嘛？ 系啊系啊， 因为佢有个好中意嘅女同学啊，就唔知不过头中意梳你嘅髻咁啊变咗 Princess Leia 咯， 公主啊， 跟住佢最尾话俾佢听，原来佢系佢个妹啊嘛，仲要话吓，即系你 系 你讲嗰啲古仔啊嘛，系咯， 系， 咁嗰啲古仔唔系真实嘅， 好似揸车嘅， 唔系讲嗰个人真实嘅生平嘅，你讲嗰啲 系， 不过就点都好啊，叶问嘅， 叶问另一样嘢啦，咁就系， 啊都唔系另一样嘢噶，即系你都系明明讲某个人。suppose 嗰某人嗰度人啊嘛， 就买张飞入场嘅，你会真系睇传记片咩？亦都唔会睇剧情 啦， 只系喺度打嘅啫。 咁如果你话拍翻套咁样嘅，即系呢个 stand in love 咁样咁拍法咧，我就觉得话死人睇咯。 系， 其实唔系真嘅，佢里面即系你讲到佢好搞笑咁，点解佢会有蜘蛛侠有嗰啲？其实系佢身边啲人嚟嘅，咁你拍呢个咪可能有人睇咯？你真系拍 stand 啲真实嗰个咧就。我好懷疑啊，係，都幾悶嘅，因為我諗件事係， 係可能， 因為其實畫漫畫本身唔係一件咧非常，即係呢個生涯本身唔係一個有趣嘅事啊，即係唔同賽車手或者唔同夾 band 啊，即係唔同做歌手啊呢啲啊，係，你拍出嚟係幾其實幾悶，即係拍一個畫家嘅故仔其實唔容易拍得好睇咯，應該咁講佢， 係啊， 係。咁可能你梵高咁咪可能有人拍咯，即已經去到咁嘅位置喎，係咯，係咯，咁咪可能有人 拍。內嗰啲就唔知啦。 咪都得，嗰啲都得，係咯。但係 stand 啲未去到呢個位啊嘛。係。我唔知啊，咁如果大家期待咪期待下咯 ，OK。我啊覺得即都係一樣啦嚇，即係同上個星期一樣，都係有啲即係有啲名人離世啦，終於都咁啊，咁咯，係咯，即係。冇辦法嘅，係咯，年紀大啦，係咯，都預咗係隨時走㗎啦，係咯。 咁老實講，九啊幾歲少喪嚟嘅，咁就 即係你唯一嘅啟發，咪就趁而家仲未走嗰啲，你好碌多佢多啲卡啦。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從碌卡角度啫，係咪？係咯。我覺得係啊，我覺得街啲人係咯，係。咪點啊？講完未？ 冇啦，我就係咯，其實我感覺不大嘅，不過。系咯，提一提有件咁嘅事嘅啫。 芬芬啊，芬芬咧， 系咯，但我又觉得冇乜，即系同革命一样咯，都系一个老人家去世咁。佢亦都九啊几岁咁，我觉得都系呢几年嘅啦。其实正常嚟讲，咁 系咯， 冇乜特别嘅。其实我对我 即预咗啊，系咯， 吓都预咗嘅，即系都讲佢身体唔好，都已经讲咗几耐下嘅，其实都。咁都， 即係佢都仲未死先係新聞係咪？應該係。 咁又唔係，咁我覺得全世界都有曬心理準備，我又唔覺得太過震驚，所以聽到個消息。 好嘅，咁啊，馬仔有冇嘢講？ 好似我唔知，好似係冇講點死啊呢個，而家仲係。 病死咯，咪就係。 病死係嘛？ 有講嘅，有報嘅。 係，但係因為之前好似又搞咗好多嘢嘅，又話咩唔俾佢出街定咩嗰啲咁樣，嚟爭產咁。係 一路，因為佢一路都身體唔好啊嘛，呢幾個月其實係。 係。 唔知啊，之前有啲咁嘅消息啊。咁但係咁年紀大，如果你話離開就即係唔，我都係冇乜咁即係覺得特別嘅，因為都大啊年紀，咁係。 系 咯，咁咁大反應都係因為係 Marvel 喎，我覺得係，係咯，即係其實如果你話漫畫家之前有好多都死咗，但係都唔會咁啊，係， 嗯， 係咁唔會咁大反應咯。 你即係話如果唔係經過呢十年 Marvel 爆到咁大，咁佢過咗身嘅，其實應該唔會有咁多回響咯，其實 係。係啊，正常。 如果 Marvel 唔煲到咁大，就執咗粒噶咯喎，當然冇回響啦。 又未至於執笠，即係可能死撐死撐死撐。 我唔係嗰時佢哋都講明啦 ，Iron Man 如果當時係博輸咗 ，Marvel 係即係會賣咗俾人咯，最少 賣咗俾人咯。咁賣咗俾人唔 代，即係總之呢一個 Stan Lee 本身就唔咩啦。你唔依家班人唔會識咯，我肯定。 嗯。 因為你冇呢家而家你睇緊嗰扎咁勁嘅戲，佢裏邊客串啊嘛。即係其實 Mini 都係因為有呢個電影系列。而每次都有呢個人出場，所以先令到大家即係比較認識佢啫。如果佢哋就算有 Marvel 電影，而佢哋冇安排到 Stanley 出場嘅話，其實我諗佢哋都唔知佢係邊個。嗱，你蝙蝠俠就夠 hit 啦，咁你知蝙蝠俠邊度畫嘅？嚇 ，OK。如果話俾你蝙蝠俠原作者嗰老陣邊個嚟？ 係啊，我都係覺得咁嘅原因嘅，其實因為 Marvel 煲到咁大，跟住佢介紹佢咁樣喺度，咪會咁。 我覺得最可悲嘅，唔係啊，梗唔係啊 ，Stanley 走啦，係咪先正常？係要咁先有人記得你呢件事，好可悲啊！唔係啊 ，Stanley 可悲係嗰班觀眾好可悲啊！ 嗯， 嚇你大嘅作品好多，但係你問平時都唔會問一下，其實邊個人畫嘅咧？唔會係咪 ？Who cares？今次 care 唔係因為佢真係 care， 係因為嗰啲作品有擺喺入面出場，而你留意到啊呢、這個 Stanley 字都有客串，咁你咪識 Stanley 就係咁多嚇。咁、啊、平時亦都好多人出嚟藝人出嚟碌卡嚇嚇，又搞咩中國版乜乜物物嚇，都係咗 Stanley 嚟去碌卡。咁 Stanley 就變成咗一張仲碌得到嘅卡。我就強調緊呢樣嘢啦，咁所以啲人就會注意啦。咁係咪一件好事呢？咁點解上星期嗰三位唔係咁嘅對待呢？就係、是、因為佢個本人已經冇咗呢張卡嘅價值啦。 嗯，係啊， 即係你唔會攞金融再嚟 sell 啲乜嘢嘅。你 sell 係永遠只會 sell 嗰咁多本武俠小說啫，都唔係本本都得添啊，主要是有幾本啦、啊，得嘅。咁但係金融呢兩個字咧，其實就冇咩好 sell 嘅，唔好意思。 係啊，睇除咗結英，就呢個攞嚟編某啲人詩嘅啫，攞嚟其實就係咯。 即係藍結英咧，係要嚟攻擊曾志偉一件武器嚟嘅。 係攻擊人嘅啫，攞嚟。 係啦，係咁多啫嘛。係咯、啊，即係其實你冇嘅冇剩餘價值啊，好可惜啊。 借嚟我係鬧人嘅，其實。 系咪冇武器咯？咪武器咯？ 系啊。 咁佢自己系冇一个即系再被碌嘅价值嘅时候，啲人咧就咁嚟对待啊。咁系咪成件事好差咧？ 系。 佢其实根本就唔系悼念佢哋。 系。 其实而家 Stanley 都系噶，根本佢哋唔系悼念佢哋。系有几多人真心嘅？我问呢样嘢啫。系 ，OK， 系因为 Stanley 仲有卡你碌咋？我睇都係咁，最少你畫同 Stanley 死有關嘅嘢，即刻好多 like 係咪？ 係， 好直接㗎呢件事，係咯。啊，算數啦，係都嚇、啊，都連續一人死咧，大家應該體驗嘅呢、這個，即係到底呢個社會現象係咩？唔係佢死呢件事，係佢呢個社會現象係乜嘢咧？即係點解有啲人佢哋會即係佢死就講啲咁嘅説話咧？咁嘅行為，有另一啲人死佢又唔同咧，咁我都講到尾都係有冇利益啊 ？OK， 好，咁睇下啦。先前咪出咗好多 Stanley 嘅公仔㗎，有啲係嘛？有冇啊？ 有出 有啦，有啦，有 啦，咁係咪係咪？就有啲 stand 啲工就唉攞翻出嚟炒啊，係嘛？ 唔係，但係 有人攞嚟炒啦。 但奇怪嗰時 Marvel Legends 有講 Marvel Legends 話有會出嘅，但係抽起我嗰陣時唔知點解臨出之前。 咁而家應該抌翻落去啦，係嘛？ 係唔知啊？而家啲人咪想求嘅喎，求佢出咯，係啊。 而家係應該出 stand 啲版蜘蛛俠係嘛？ 唔知啊， 系 stand 啲扮蜘蛛俠啊，吓而家死咪即刻有市场咯，系哦，你睇住，每年都可能有啲嘢搞下嘅之后，系，即系同阿哥哥一样啫嘛，系咯，真心悼念嘅人有几多啊？系啊，我咪睇下点咯，系咯，都不失为一个好商品嘅阿 stand 呢个 IP， 即系佢一荣升为自己都荣升为一个 IP， 系咪？ 系， 值得恭贺啊！呢个系。 啱睇到啲嘢就係佢嗰啲啊 Sandy 啊嗰啲人六咩一比一六六十嘅一定一比六啊應該係叫 一比六十二寸嗰啲 啊 一比六十就要高大咁大個先可以需一比六十個 啊得咪六六啊係 一比六十嘅人有丁個 哦得一比六啊六啊係 係點 咁就呢個係原價就係港幣1000左右啦，就出貨咧就一直都係2000多蚊嘅，但係依家阿 Sandy 離世咧，咁就炒到5000-5800。 你講嗰只係開胎指數嗰只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唔錯啦， 嗰只係啊， 如果係咁咯， 2005年噶， 嗯，係啊，咁所以應該會陸續有啲 Sandy 嘢出㗎啦 ，OK 睇到嘅， 嗯， 唔係先期 啊， 甚至乎會唔會佢指孖虎整翻本書啊送別啊 Sandy 嘅話啫， 咁 因為 Sandy 本身喺個漫畫入面其實佢都係有角色噶嘛，唔知係啲咩 A 準咁樣噶嘛，好似係嘛，咁會唔會攞翻出嚟 sell 咧？咁我唔知啊，應該會噶，我覺得你到時再睇下啦，係 啊， 可能或者個開套劇添啊 ，A 準 Sandy 嘅嘛， 咁 當然 會係 嗰度啦。吓、啊？点解咧 ？Marvel 自己本身有嘅喎、 哦，系 ，OK， 佢本身就有嘅喎、 哦。 佢肉酸 一啲， 佢肉酸得过其他人去抽水， 系佢更肉酸咯。 即系呢啲咁肉酸嘅嘢，都大家做咗好耐噶啦 ，OK， 啊，唔怕嘅，继续买嘅人又觉得系唔知点解又觉得好。有好似咩理所当然啦，或者即系纪念佢啊，系咪咧？其实系咪咧？其实系咪咧？其实同你话某间士多话执笠，你都系嗰啲叫咩啊？打卡啊？ 打卡系啦。 其实有咩唔同咧？ 系即系一份报纸啊，平时冇乜人买噶嘛，拉市一日咁就啊一期咁就啲人扑佢买噶嘛。报纸杂志嗰啲系啦， 唔研究嘅呢、這个冇乜特别嘅，系咯。我谂佢有市场咪有人记得你咯，系咯。 系。 好啦，咁啊，仲有咩其他？ 阿马真系咪想讲下啲话头啊？可以 话头啊，咁如果系名侦探比卡超啊，可以讲 吓吓，名侦探比卡超系只 game 嚟嘅，好似原先系嘛？ 原先系 系啦，咁啊，比卡超就着住咗有啲好似福尔摩斯咁嘅袍同条帽噶喎，好似我记得，好似系嗰时系。咁啊，咁而家今次呢套咧系日本真人版啦，定系荷里活真人版咧？最特别系 呢个系荷里活 嘅真人版啊！ 系啦，咁你先出奇啊嘛！你谂比卡超拍真人就点都日本先啦，系嘛？啊， 系啊， 即系先后啫。我唔系话荷里活唔可以，即系最少进击的巨人都应该系嘛嚟紧都系出荷里活版，但系都有咗日本版先噶嘛？啊，好少可啊！比卡超一拍竟然～啊！竟然系拍呢个荷里活版，不过龙珠好似日本都冇拍过真人版， 都唔敢拍 ，但系台湾系拍过啦，系 啦，系话嗰套 系啦，香港都系拍过《超级霸王》嘅， 系 都有悟空嘅，都有悟空， 都有悟空， 系啦，虽然嗰套唔系龙珠， 咁都系王晶嘅另一套就《赌圣二》啊嘛，因为知街头赌圣啊嘛，郭文辉都扮蛇珠啊嘛， 我都有咩红魔，我又唔记得啊嗰、那个系。 是啊、 我是知道漫画版赌圣是整个龙珠吸了过去啫。好，咁今次是怎样的呢？讲下啦，有啲咩名人演出呢？ 比阿超由边个饰演呢？ 吓、啊，系由死侍。 阿 马仔， 呢 个角。死侍饰演比卡超。 系 啊，系啊，做配音同埋好似 motion capture 都有份做。 喂，我唔明喎、啊，比卡超就别卡别卡，点解要死侍配音呢？我去啊！我唔係喎，好似係識講嘢喎，呢個版本係。 佢呢個係識講嘢㗎，完全係。 係咯，明星探一招裏面好似係識講嘢㗎，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即刻別卡 嘅。 咁但係佢係老聲嘅咩？ 好似堆人話都係喎，只 game 入邊好似都係老聲喎，好似話。 只 game 都係老聲嘅。 係啊。哦。 係啊，啲人話係啊，我冇玩過只 game， 唔知係肯定啊。不過有人我睇到網上有人講話。 佢唔會別卡別卡嘅，佢直情係一個人咁樣講嘢嘅。 嗯。 系， 同埋 即系我哋睇个画头咧，佢真系好似个人咁讲嘢。 同埋佢咪变咗好大只噶？佢唔系一只动物咁细嘅，好似好鬼大只噶。 佢系好似只毛公仔咁样咁嘅 size 咯，其实个画头嗰度。但系 冇呢意思，抱得起手定我意思系咪人大嘅咧？唔系人大嘅。 抱得起手，即系我感觉就类似 变红 嗰套 Winnie the Pooh 啊。 哦，咁细嘅啫。 咁 size 啊。 哦， 系。 哦，咁鬼细嘅， 大嘅电饭煲咁大到咧，其实 我以为佢连只比卡超都变咗人咁大咁多一只，唔系，哦，唔系啊。 佢得意嘅，其实我觉得个几过瘾嘅，有啲造型其实。 系啊系啊。 因为佢除咗比卡超之外，仲有其他小精 灵。其他嗰啲小精灵 系。佢嗰啲咧都系跟翻晒日本嗰个设计嘅，其实系。 我真系冇改咗佢。 即系冇改到好核突啊！嗰啲佢完全系动画版嗰啲。 咁比卡超到底系有毛噶定？是滑捋捋的呢佢整到。 有毛 的 好像 有 毛 的。有毛的。我真的不是狗的。 好像是猫咁样我觉得似只熊仔仔咁样。 哦 咁 佢点呀即佢当。咁佢有冇着福尔摩斯嗰件嘢㗎 佢有戴顶福尔摩斯帽。 都有嘅。哦。 戴顶帽咯 定係。你帽嘅啫。 件衫。 係 呀只 戴帽。OK, 但係讲嘢男人真咁好似戰熊咁喎係咪即係玩反差㗎喎。 仲要是死侍配音 吓 吓，你会觉得是死，你觉得系死侍嚟嘅佢系， 即系佢喺度讲咸嘢后边阿少啊， 咁佢都冇讲咸嘢， 我讲粗口嘅佢呢个， 我冇讲粗口同咸嘢 ，OK， 我系好口贱咁俾阿少变咗啊， 咁又冇， 咁又冇嘅 ，OK OK， 系啊系啊，不过原来比卡超嗰个角色佢动态捕捉加配音咧，原来。考虑过其他星的喎，嗰啲真的好星下的喎，其他嗰啲都系。 哇，咁死侍都唔算星噶。 死侍都系星嚟 嘅。 咁 其他嗰啲更加星啊。 边个咧？例如边个咧？ The Rock 啊。 咁啊 ，Rock，OK， 咁啊 ，Rock 都唔系红过死侍嘅，差唔多啦。 咁 差唔多啦。 阿 Hugh Jackman 啦。 Hugh Jackman 哦， 阿麦克华宝系啦，呢几个啦，考虑过。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又冇啊，喂。又唔係紅過去嘅，差唔多啦。 嚇、啊，哦得， 差唔多啫，差唔多啫。 哦，同級數啦，係啦。 嗰啲羅伯唐尼啊，或者啊，真係福爾摩斯啊，真係揾翻阿 Benedict 啊，咁啊咁啊，高一級少少嘅，高咗一級。 咁啊係，係話差福爾呢個福爾摩斯。 應該揾翻 Benedict 做。 係啊， 做最 fit 啊。兩 條四，兩條四大怪傑啦，係嘛？ 係啦。 唔得，再做埋呢個。 咁呢個幾時會做咧？呢個比阿超低人。 佢話就話2019年嘅夏天先至做嘅。 哦，即係下年暑假 啦。即係仲有起碼大半年啦，起碼。 預埋佢之後咧，仲會再褪期就應該係再下年啦，係嘛？ 我暫時睇到嘅資料有埋日子添，五月十號。 係暫時啫，我覺得褪嘅機會好大嘅 ，OK。 係啦，但原來係美日合作嘅。 我咁肯定㗎啦，係 咯，你入本拉粉嚟㗎， 係咯，咁佢點解喺度咁講？雖然就算日本冇， 佢咪淨 係講 拉粉同埋嗰幾間公司入咗，係東寶都有參與製作啊！我意思係， 唔知佢有幾多啦，係啦，可能真係。 同埋我睇個畫頭，唔知點解我第一個感覺咧，我覺得有少少似小魔怪㗎。 哦，咁你話有毛比卡超應該都類似啦。 同埋佢又喺啲街市咩唐人街裏面行來行去。 哦，又有玩呢啲。 真係好似小魔怪啊！ 係。係。 我唔知阿馬仔同阿明有冇咁嘅感覺啊？ 有少少， 少少。咁佢同埋其他精靈咧，佢全部變曬係啲皮膚同埋啲毛咧，係似真嗰啲動物咁樣嘅。 嗯，哦， 即系嗰只喷火龙系有诶啲、恐龙，即系啲龙嗰啲咁嘅纹嗰啲咁嘅皮嘅。 O、okay, K， 即系总之唔系话捋捋噶啦，唔系我哋平时 买 只公仔翻嚟玩捋嘅。O K， 系啊， 毛毛版 吓，咁佢呢个 咁啊，庆幸佢冇将啲小精灵啲造型改造古灵精怪，我啊觉得咁啊比较好啲嘅。 系。 可能好惊即系改到 好似崩你睇完咧，咦？点解我见唔到比卡超嘅咁啊？嗰只咪比卡超嚟咯，吓、啊，即系起码唔系假啊嘛。 呢个咁嘅造型好正。 咁我想问啊，咁佢因为我未睇过个画头嘅，佢生晒毛咁，咁佢个面珠灯咪冇咗嗰两个劈红啫？ 都有噶，嗰两劈红色。 有啊， 佢都有噶。哦， 有啊， 生晒毛都仲有两劈红色嘅。O K， 系， 咁样， 系 ，O K， 系当好似斑点咁嘅啫，其实就可能。 我覺得佢當嗰兩瓶紅色唔係個胭脂嚟嘅， 可能係當係斑點咁 樣。斑點咁樣，哦，咁佢跟到咁都 OK 嘅，係咯，係咯。 係咯，喂，原來睇到仲有留意到樣嘢啊！原來製片商之中咧有傳奇影業噶。 係啊，咁有冇邊個咧？佢最傳奇嗰個咧？ 有一個亞洲演員。 係邊個？ 不過就唔係景甜，就係、是、杜邊謙。 你點解咧？佢當呢台歌書拉啊？虽然都系咁 嘅，可能又唔知啊，我唔知啊，迟啲可能有其他演员加入啩。 咁佢有冇绝，即系有冇讲佢仲会放电呢啲嘢噶？有冇呢啲嘢噶？ 喺吹啦，好似见到 有 喎。好 似有放电啊。 都有嘅 ，O K。 有啊。 有 O K。 有啲打斗咁 样。有打嘅都。咁 佢喺个预告咧，佢就冇放电，但系佢有讲过话电人。 哦。 系啊。 佢话电死你咁样嘅。 哦，OK， 但呢度冇咗阿小智嗰班友嘅， 应该唔系嗰啲故事嚟噶啦， 唔系嗰啲啊， 嗯， 唔系佢呢个故仔咧，应该就系、是、啊睇预告嘅就应该系啊黑仔个老豆唔知点解唔知去咗边，跟住即系比卡超唔知去咗话黑仔屋企咁样撞到佢咧，跟住又两个变咗 partner 咁样，跟住啊就话同佢一齐，咁可能个黑仔好似抗拒啊比卡超嘅，咁但系啊比卡超话帮佢搵翻个老豆，跟住就走去查。 黑仔系边个嚟噶？边个黑仔啊？ 即系呢套嘢入边个男主角咯，嗰个细佬，个靓仔啊！ 唔识嘅，即系唔系我哋睇开边套嘢，唔识嘅我。我唔识讲嘅啫，我。哦，我以为 都十六七岁噶啦。 我以为黑鬼啊，大佬黑仔 ，OK。 十六七 岁 应该都唔系 细 路仔嚟噶啦。 嗯 ，OK。咁诶，大人啊，大佬。 咁但系你话如果入边啲打斗嗰啲，就系反而见到喷火龙同阿比卡超打咯。 哦， 系就喷火龙喷火烧阿比卡超咁啊，比卡超走啊嘛。 嗯，那 anyway 啦，都系卖翻个 IP， 我都觉得几得意嘅。 嗯， 即系佢唔直接拍，即系宠物小精灵嗰个古仔又。我真系冇谂过佢咁样玩咯，系咯。 嗯 嗯， 系咯。 即系你唔会谂你一拍竟然拍咗个，其实呢个系外传嚟噶嘛， 无端查我。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吓？嗰只 game 嘅版本嚟啫嘛，咁你唔会谂住咁样嘅啦，系咪？ 哦，佢同埋呢度讲话得啊，我即系男主角黑仔呢个系听到佢讲人话嘅，佢其他人都系照翻平时我哋听到啲。佢啲色咩比卡啲咁嘅聲嘅， 哦咁樣噶， 哦咁即係得佢聽得明佢講嗰啲話，所以佢變咗講變咗係啊死字配音， 係啊， 咁而家比卡又變翻女仔聲噶， 都 係啊， 佢冇第二個配音員喎，淨係得一個啫喎， 唔係即係個類似都係我啲咁嘅聲咯，即係佢如果講比卡人哋啲，即係佢喺街度叫即係黑仔叫佢講嘢對住另外啲人咁樣，即係對住個女人講，佢嗰個女人聽佢都係聽到佢比卡咁叫。 咁就比卡係咩聲？我就問緊， 係都係好似 死蛇咁聲啦， 唔係正常比卡超咁聲， 都變翻女仔聲嘅， 嚇即係細佬咁嘅聲咯，就算點都係，即係唔會係啊死蛇。 我而家睇翻 IMDB 咧，比卡超。仲有一個日本妹配音 㗎。哦，即係係翻， 哦，即係 係其他個聲咯， 嚇，即係原裝聲嗬。 嗯， 哦，我睇嗰片就冇嘅，哦，原來 IMDB 有。 好嘅，明白。 IMDB 有個日本婆啦，日本妹。 我好驚係有死侍喺度撇卡啫，係 咯。都冇乜嘢。 咁啊得啦，唔係就得啦，唉，好驚啊！ 日本配音員咧。 動畫版都係佢配比加超嘅。 係咯。 哦。即係原裝嗰個咯。 係。啊，應該係原裝嗰個配翻佢講嗰句説話嗰個。 其實播音播錄音帶得係嘛？ 哦，唔得嘅，其實唔得嘅。 唔係啲語氣有啲唔同嘅，佢好似 嚇呢個你同阿揾阿Rob去 都要 係啦，去配翻呢、這個嗰、那個咩嗰棵樹啊，唔係阿 Rob 嗰個係邊個嚟講？ 哦，唔係阿 Rob， 即係阿雲迪素配 啊。雲迪素係啦，係啦， 即係唔同語調嘅，其實佢哋都 係啦， 係 我都係咁 I am Groot， 但係唔係錄一次嘅， 配逐音逐句逐句配 嘅， 唔係好似嗰啲即係嗰啲錄咗音嗰啲紅人公仔啊嘛，撳個肚就會講翻句嘢， 嗰啲好死啊嗰啲，聽落去把聲，原來係咁嘅， 雖然佢淨係講住嗰個字，但係都有唔同嘅感情嘅都係， 係啊， 明白，都係真係配嘅，唔係錄咗別卡咁啊搞掂，咁啊收錢啦，嗯， 係啊。 唔係，因為有啲人話雲迪素好賺 嚇， 即係攞一句嘢， 梗係， 但佢要做埋動態捕捉嘅喎，佢都要， 嗯，明白，即係扮King Kong唔係就係鬧啊嘛，係 咯， 梗係唔會啦，幾鬼辛苦啊，會都幾大嘅體能啊， 嗯 ，OK 好，唔係咁啲人覺得做雞好易啊嘛，趴瞓喺度咩？ 你咁你揾个访问下啦，真系要。 唔系，佢咪自己试下瞓下喺度咯。 嗯。 诶。 好嘅，好。咁啊，仲有冇其他？ 仲有，如果画头咧，仲有呢个《Toy Story》第四集啊，系。 哦，有画头咩？ 《Toy Story》仲嚟？唔系完咗嘅咩？ 未啊， 系啦， 我哋今年暑假又系。 哎呀，咁上次又话完嘅，咁点啊？继续讲佢嗰个细路仔啊？变咗大人， 佢冇个画头就净系影翻啲角色喺度围住圈喺度氹氹转啫，其实系，即系冇乜冇故事嘅个画头，其实， 嗯， 即系最主要都系 完全未知道系讲咩嘢嘅， 系啦， 唔系佢都系原道画头嚟嘅，系啦， 嗯， 即系应该都系， 嗱，因为之前咁多集咧都未离开过嗰个细路仔嘅， 系啊 ，Andy 啊， 咁上一集已经讲到系咯，已经讲到佢哋即系最后道别啦，系啊。 系啦， 咁唔通今次真系要甩咗？我系就好可惜咯。 嗯，定系佢系翻去佢哋度咧？咁就 系啊，定系已经讲到嗰个已经又有个仔啊？ 吓，都唔出奇。 系咯，即系如果佢冇咗甩咗就应该唔会嘅。即系我觉得佢哋死鬼仔冇打嘅，系啊，一定系一个定存嚟嘅。我觉得系，冇理由系 系啊， 又去咗第二个人屋企咁，你估小老保咩，大佬？ 系啦，但系佢呢个 project 好似系一褪再褪，我唔知会唔会再褪啦。因為佢原本諗住係2017年六月上嘅，跟住就褪咗去呢、這個期咧，結果俾咗汽車總動員。 哦， 嗯， 係啦，即係係啦，跟住之後又褪咗期咧，就去啊，唔係即係反斗車王嘅汽車總動員，其實 反斗車王， 即刻跟住之後褪咗去俾超人特工隊嗰個期啊，跟住之後結果梗係超人特工隊去咗嗰、那個六。那個期啦，係啦，跟住之後 你講幾時先？你講就以往定嚟緊又有啊？我唔好明白。 過去嗰、那個即係一八年嘅六月十號， 就係做咗超人當中個期，原先係話做多出嚟， 話做佢嘅。 明白。 結果咧，依家又將佢褪到去19年啦，係咯。 咁即係話會再會褪嘅機會都有嘅。係 啦。 係啊，一褪咗幾次啊？嗰期 褪咗幾次啦？咁啊，有 Toy Story 就 character 就永遠都不死嘅，我睇即係佢哋玩具嚟噶嘛，咁佢永遠都係咁。 係啊， 咁所以你繼續拍落去，絕對我都預咗。不過即係對啲古仔仲繼續講咩咧？咁 不過我係對有信心嘅，對 有信心，有信心。 係， 上次都好感人嘅拍得。 有傳過咧，可能我估係有傳過話第四集個古仔應該會出翻啊！嗰個咩木牛女嘅。 哦。嗰、那個牧羊女， 牛女已經成為正式主角㗎啦，其實係 唔係嗰個翠絲啊，即係唔係佢嗰個應該 係， 即係其實翠絲應該係配，反而係配巴斯光年㗎嘛呢度。 係啊，唔係配胡迪㗎嘛，好奇怪㗎嘛。 係胡迪中意嗰個 哦，即係 牧牛女係即係一 牧羊女係嘛？你講個係 哦，唔係嗰個係靚女牛女啊，牛女啊，那 個、 直情係、牛女啊。 咩女啊？ 即系胡迪嘅牛仔啊，咁有个牛女啊嘛。 咩啊？ 牛女咪翠丝咯，但系翠丝系 唔系 巴斯光年噶嘛，其实。 係咪係咪嗰個啊？阿馬仔講嘅。著裙嗰、那個。 但好似佢哋寫話木牛，我唔記得咗啦。 即係著裙嗰、那個係嘛？ 著裙嗰、那個。 哦，著裙嗰、那個。 羊啊嘛，咩 女嗰個 ？OK。 我搞錯啊，木牛。佢咪牛同羊都分唔到啊，都係個啊。 咁啊，係。O、okay, K， 即係出翻嗰個牧羊女，係。 但牧羊女冇咗嘅咩？即係佢係第一集有嘅咋？即係中間冇講嘅， 咪所以第三集冇咗咯。 哦 ，O、okay, K， 即係今集又講翻，哦，即係講翻呢個胡迪情歸何處係嘛？係啦，胡迪梗係情歸呢個巴斯光年㗎啦，邊有得揀啊？ 係。 嗯哼 ，O K。Okay,好、哦、咁唔知啦，估都冇意思啊，系咪到时睇咯？系咪话有啫？系咁，系啦，到时再追一下。O、okay, K， 即系 Toy Story 都会有嘢，有续篇，原来竟然系啦。嗯，好。 系啦， 有冇其他？ 仲有冇其他话头睇下先？应该都差唔多啦，话头。 系。咁冇我哋讲 Great Man 啦，又系，头先都唔记得咗，其实应该讲下 Great Man 先系。咁啊，啱啱做完嗰集咧，就冇電方超人，就冇打嘅，竟然有一集係啦，以為 有打，但係就人打。 哦。 即係最尾就 嗰下，嗰下隔咗兩下啫。 唉、 哎。即係就話大波妹就叫啊，叫嗰個識變怪獸嗰條細路，叫佢講發現咗 Great Man 個係邊個咧？咁就係佢嗰個主角啦，叫佢殺咗佢咁啊，殺咗個丁力個撲街咁樣咁。咁嗰條友就初初都唔係好想嘅，咁但係總之佢就即係執行啦，係咯。咁啊，個過程就完全揾唔到佢嘅個過程嚇。咁啊，其實成套咧就真係 Eva 嘅，佢變咗係講啲人之間嗰啲即係互相傾偈啊嗰啲嘢嘅。 嗯。 嚇，咁但係唔悶嘅喎。 係。 佢因為講翻好多謎題出嚟。 冇錯啦。所以我真係覺得呢套嘢咧，佢真係睇得明 Eva 同抄得到啊，終於。 仲要喺電車度 嗰樣嘢喺度嘅，係啊係啊，咁佢、啊、竟然話咧，首先就出現一個新角色先，好緊要嘅，就係怪獸女。 臭妹。 咁啊，竟然有個女仔走出嚟咧，佢話佢自己其實係怪獸嚟㗎，咁佢仲有巨大化俾嗰個男主角睇喎。咁但係佢巨大化咗都係咁嘅樣嘅啫。O、okay? K， 我以為會變成怪獸，咁、哦、但係佢都唔係嘅，都係咁嘅樣。咁佢哋話哇好臭啊咁樣㗎，呢個係好特別嘅設定嚟嘅，因為咧。嗰、那個識變怪獸即係變咗好似斯丹定英牛斯嗰只，其實嗰個細路佢哋之前因為講話佢臭，但係就唔係好，即係係嗰個大波妹講嘅，大波乜嘢都嚴㗎啦，係人嗰啲嚴三嚴四㗎啦。咁、啊、原來唔係㗎，原來呢啲怪啲識變怪獸嘅人嘅特質咧就係佢係唔沖涼嘅，原來啊。 嚇、 啊。係啦，佢成問佢沖涼係咩嚟㗎？咁佢唔知咩叫沖涼㗎。咁你睇好期待睇怪獸女沖涼啦，咁結果就俾咗怪獸仔沖涼你睇啦。 哦，咁 樣。咁唔係扯嘅，咁係呢個女主角嘅綠花咧，就捉咗佢翻屋企咧，就幫佢沖涼。咁真係裸體嘅喎。 嗯。 唔係啊，綠花 真係扯啦，真係。 係啊，係嗰個細路係。咁坐喺度喺度沖涼。係。咁但係咧，綠花係重點，當然係唔會著鞋㗎啦，你幫人沖涼喺浴室係咪？又近距離影腳啦，又要玩呢啲啦，係啦。咁今次咧就真係咧喺條裙裏面再著條運動褲嘅呢個碌嘅玩啊。咁當然呢啲係賣盡，即係如果大家係瘦嘅咧，哇！呢集其實都有啲大家中意睇嘅嘢嘅，就係、是、腳有嘅都少少啦，係啦。咁啊有裸體啊，不過係個怪獸仔係啦，係。咁啊，怪獸女就冇啦，咁啊同咗阿主角就去咗搭車。 怪獸女就解釋咗呢個世界點解會咁奇怪呢，就有話俾啲觀眾聽。 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咧，明明上次佢哋唔係搭車去咗第二度旅行嘅咩？咁佢今次佢就話 解釋咧，好似係話嗰個旅行嘅地方就係阿大波妹臨時加上去嘅，其實係。世界由佢創造噶嘛？ 冇錯，佢就話佢等同係神嚟嘅，佢而家處身處個世界咧係佢創即係重新創造出嚟。咁啊，所以 而家嗰啲人玩嗰啲四四方方嗰啲積木，佢替個世界 出嚟。係啊係啊係啊， 模擬城市嗰啲啊 ，Sim City 啊，其實佢而家喺個即係你可以話其實而家佢哋喺個遊戲入邊嘅，佢已經差唔多等於咁講嘅，即係佢冇用遊戲呢個字去講嘅。 即係好似 Matrix 咁嘅世界咯，其實佢哋而家係。 系啊，類似啦，咁所以佢一出個城市咧，就會瞓覺。原來唔係咧，佢哋懶啊，或者嗰班友嘅問題嚟嘅。原來咧，佢話嗰啲 怪兽咧，佢成日见到个天啊，啲好巨大怪兽咁嘅影咁样嘅，你话佢不断喷出呢啲咁样好似雾咁样，你系会令你瞓着嘅。 哦， 哦， 吓，咁佢有咁讲嘅，咁 就会有嗰啲雾。 系啊，你会瞓着咗嘅，你唔知道自己原来系系啊，即系到底去咗边咁，你唔知嘅吓。咁即系其实即系有啲无限地带二十三咁啦，即系佢去咗第二度，原来系一个梦或者系佢再创造出嚟嗰个地方，你醒咗咪去咗度咯，咁样即系咁嘅啫。 又可以解释翻点解嗰啲建筑物冧咗又会完整翻，即 系 因为虚拟世界啫嘛，其实嗰、那个。 嗱，其实如果咁讲咧，佢又唔系话啲人唔可以翻嚟嘅，佢翻嚟佢嘅解释就系因为佢想杀咗嗰个人，所以佢先整死佢啊嘛。咁佢点会整佢翻嚟啫？即系话可能佢有办法整佢翻嚟嘅。其实可能都 系啊，系啊，系啊。 佢冇话唔得噶，就是、因为佢系神，所以佢唔中意嗰个人，佢整走佢。不过其实如果你系神，整走佢都唔使咩怪兽杀佢嘅，唔系应该更加简单？ 佢咪搵啲嚟做下啫， 系搵啲嚟做啦。即系如果去到咁嘅级数，佢喺佢个现实存在，佢抹杀咗佢，第二朝咪冇咗呢个人，冇人记得佢，咪冇咗咯。使咩咁烦啫？仲要打一场咁样嗰啲咁，咁啊唔知啦，系啦，搵啲嚟做啦，系啦。咁亦都第一次咧，嗰隻電腦入面嗰隻魔王咧，係走咗出嚟，企咗喺度嘅。 睇法企咗喺度啊！ 冇錯啊，即係佢以為佢成日都喺個電腦入面嘅，唔係嘅，其實佢可以企喺佢喺屋外邊。咁今次你係揭露咗唔少，即係一路以嚟你大家會有啲疑問嘅嘢，咁佢終於 講。所以呢集先一定要睇啊！ 係啊，呢集雖然冇打啊，但一定要睇啊！即係同 Eva 咧裏面有一啲冇打嘅或者冇乜打嘅集數啦，咁有一集講緊呢個基地到底之前點樣。组成啊！喂，你会唔会唔睇？ 嗯，都会嘅。 Love 基地即前身到底系点？嗰集先精彩嘅，大佬。 系。 而精彩唔系佢啲画面，而系你好想知嘅嘢，今集终于讲俾你听。 系啊，讲晒解释晒俾你。 系啊，咁佢咪捉到 Eva 嘅套路咯？就 系 即系静态嘅故事 啊，之类啊嗰啲。 系咪吓？ 走晒出嚟。 边个啊？即係靜態嘅故事係咪一定悶呢？唔係，佢儲到一定嘅能量嘅時候，你都想知嘅時候就唔悶咯。 嗯。 你第一集講呢啲咁啊，梗係唔得啦，係咪先？我都唔知你做乜，係咪先？ 係啊，又 唔識嘅。係啊，好嘢啊！我哋真係好嘢，呢套嘢真係好嘢，真係係。啊，咁啊點啊？咁啊，大家覺得點？ 啊，馬仔。 冇啊！佢咪即係其實而家即係佢呢個。高係我覺得係即高明嘅地方係都係佢將個即做嗰陣時佢唔使解釋俾你聽嘅，都係用嗰個方法。 係打就打啦，發生就發生啦。 即係你唔使理佢咩嘅，但係佢又有啲迷咧，跟住佢又會久一久又講咗翻俾你聽，但係唔係咧，咁你又要繼續睇，咁好似有個嘢令你追看，就呢樣嘢 係 其實 做到當年 Eva 嘅嘢咯，就係、是。系啊，睇嗰阵你唔需要做咩嘅，但系又几好睇喎，咁睇下打又 OK 嘅，咁系啦，系啊， 唔系 佢 即系如果做得 识得钓鱼呢个原理啊嘛，佢系 咩原理话？ 即系钓鱼。 钓鱼啊！ 哦，钓鱼系都系嘅，都系嘅。 啊， 唔系因为咧，如果做得差咧，我觉得系好多时佢哋有时成日话整好多迷咧，跟住但系多到咧啲即系个信息量多到啲人系唔想睇佢解释嘅，就睇到。 嗯， 系啊，我啲系做得差嗰啲咯， 系即系今次有 系咁顶啲迷咁睇到之后，你会觉得，你中意点样讲都得噶啦，咁啊， 系， 同埋其实又唔紧要噶嘛，其实一个故弄玄虚 嘅， 关 事 嘅，系啊， 嗰啲啊嘛，系啊，其实唔使理会嘅嗰啲。 同埋佢呢一集，我中意呢一集咧，系佢将嗰集主角咧，即系甚至乎连啲配角啊，都系互相交叉咁样。互相監視、互相接觸， 嗯、 我覺得幾過癮嘅，同埋 係冇錯， 對咳嘅全部都係 對咳，係啊。 咁呢個安排係高明嘅，其實 係啊。大波妹就走咗去揾咗阿四眼仔 friend， 即係阿主角個 friend。 原來大家都中意怪獸咁樣，即係咁樣嘅喎。 咁嗰四眼仔 friend 暗戀好耐嘅啦，你都一路睇又知啊，即係覺得佢係最正嗰個女同學咁嘅，佢覺得佢話咩簡直係咩話唔可能嘅嘢嘅組合啊嘛，即係大波又同顏咩都齊咁。佢覺得最正啊！ 同埋每一 pair 嗰度咧，又會有個嗰啲輔助揸輔助機械人嗰啲人咧，監視佢哋嘅喎，又 係。係啊，係啦、啊，即係嗰班咩留班生就係。係 啦、 啊，係 啦、啊，每一個都係咁。 佢喺度跟住佢哋，但係佢哋又冇出聲，我喺度聽嘅喎、 啊。好似好平衡咁嘅、啊，其實三條線啊。 其實咧，應該就係佢呢個事件係發生咗唔止一次㗎啦。我一路都咁估嘅。 即係個主角所謂失憶就係其實係 reset 啫嘛。即係你睇下係咪啊？之後嚇，因為呢個怪獸女咧曾經係講過，你唔記得咗我㗎啦。佢話咩代佢之前嘅佢啊？佢講啲好奇怪嘅嘢，咩？ 佢話佢之前係好似幫過佢嘅，係 啦， 係 啦， 怪獸嚟嘅。 係啦，但係佢另一個佢喎，佢又講係咁啊，即係咩嚟嘅咧？唔知咩意思嘅。 凌波麗啊！ 咁即係其實佢肯定係之前係發生過一次啊，因為咧個男主角上一次啊出去嗰度嗰次即係玩泳衣嗰集咧。佢發夢，即係佢出去嗰陣發過一個夢咧，你係見到有啲定格嘢咧，係阿 Gridman 俾嗰隻魔王啊，用支好似朗基勞斯槍咁嘅嘢，一嘢插咗插穿咗嘅。 哦， 即係曾經出現過呢一幕，即係呢一幅硬照嘅，但係佢畫得好好模糊嘅。咁其實應該係咪即係曾經被打敗過咁再 reset 再嚟嘅一個故事咧？咁、即係可能係好大機會添，係啊。其实佢可能已经打咗唔知几多次啦，呢个东西。 同埋咧，睇网上讲咧，就其实嗰个怪兽女咧，就其实一直喺即系之前嗰几集啊，都有出现，只不过咧系路人咁样影一影，即系 系经过咁样。 系啊， 其实唔系今集先出现嘅， 系铺咗好耐啊， 铺咗路嘅，系。 我明白。 嗯。系啦，咁所以呢啲啊好嘢噶，呢套嘢真系好嘢。咁啊， 系啊， 唔系话净系有女睇就得嘅，所以就系、是、即系 剧情都可以研究。 即系呢套唔系净系有女睇啊，肯定啊。 喂，咁佢都要用个手法嚟 sell 啲女嘅，佢本身有先得嘅，因为你一套都有女，咁点解有啲女跑？ 咁你 Eva 都有女嘅，但系即系唔系好似你其他啲咁咯。即系 sell 女我冇问题啊，但系你冇晒嘢得女，咁咪唔好睇咯。人哋唔係得女㗎嘛，啲女係有作用㗎嘛。 冇錯， 唔係求其有女咁成棚人圍住個主角咁咪叫做好睇咩？有冇好睇啫？ 咪套套都係咁㗎啦。 係啦，套套都係咁嗰啲有咩好睇啫？咁咪唔係啊，呢套咁咪好睇咯。 嗯。 嗯。係啦，咁所以變咗即係打又唔係佢即係淨係打，即係佢好多人嘅處理，咁變咗可能即係都再證明一次機械人啦。超人嘅題材，那個題材啊，唔代表咩唔好睇咯，即唔或者唔代表而家啲人唔中意睇咯，其實係即你處理得好嘅，因為佢哋都睇嘅喎，其實 係咯， 係啊，邊個唔睇咧？其實即佢，因為佢都係人物係嗰、那個，即係個主線啊嘛，佢依家始終係超人打係即係其中一啲劇情啫，係咯，咪總之佢嗰個主副線係放得好好嘅， 嗯。 是啊，呢件事真係你 TVB 係真係再學多一千年未必學得到啊！唔係呢一樣嘢係連第二啲動畫都學唔到，唔好講 TVB 啊！佢點解可以將個明明係副線，但係放到好似好重，但係佢幾重都好，佢又蓋唔過個主線嘅咧？呢樣嘢到底佢點樣做得到嘅咧？啊，我諗真係大家真係要再研究啊！啊，同埋日常同超常嘅平衡啊，即係大家有冇諗過呢啲命題嘅咧？ 嗯， 其實佢就係平衡得好啊嘛，所以咪好睇咯。即係佢又有日常，但又有超常。嗱，呢個就係 Ever Q 點解唔好睇咧？大家唔知嘅 Ever Q 冇咗日常啊。 嗯。 哦。 其實平時睇 Ever 正就係、是、佢平時會煮飯啊、翻學啊，好多好多呢啲嘢，或者有個城市嘅描寫啊。Ever Q 所有嘅已經破滅冇曬，雖然佢有影個城市，你咪爛咗，冇嘢㗎。咪咁個唔係日常啦，係咪？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嘅香港，你唔好同我講嗰係日常啊。 嗯。 嗰個唔係日常喎，大佬冇殺人喎，大佬嗰個唔係日常啊，係即係重 van 嗰個唔係叫日常啊，係嘛？ 係，聽唔會啦。 嗰個唔係日常啊嘛，係咯，即係日常同超常嘅平衡咧，要做得好咧，先好睇。個做平衡意思又唔係意思係一樣一半咁嘅意思喎，如果咁好易做啫嘛。平衡喺設計上咧，從來唔係一樣一半嘅，即係你揾嗰一幅嘢嗰個平衡點，唔係喺中間劏條線咁解啊。即係所謂黃金分割法，就係佢揾到個位係做到個平衡，但係佢唔係二分嘅，唔係二分啊，即係分兩中間線一半嗰種啊，唔係一開二咁解嚇，二分或者係等份嗰只叫塔塔米式啊嘛，即係就係日本嗰只啊嘛，黃金分割係鬼佬嗰只嚟噶嘛，嗱但係兩樣都好嘅嚇咁但係你要識啦，首先你要識點樣去做啊，係咯。 即係二分亦都唔係意思，你喺個設計度就係咪左右咁啊？唔係咩意思？嗰係空間分割，即係其實佢可能佢會分割完之後咧，佢都會係一半嗰邊係多啲，一半就少啲。即係其實呢個我唔好難解釋俾大家聽嘅呢樣嘢，係啊係啊。咁你去再摸索一下大家嚇。咁其實係一個佢就做咗好嘅示範啦。咁其實有大量失敗作俾大家去研究噶嘛。咁你咪研究，你咪對比，你咪知咯。點解嗰套嘢唔得咧？啊，點解 Alpha 都有失敗嘅一集咧？咁你咪研究，你唔好好研究㗎，你咪再對比佢咁樣中間個分別啊，佢缺乏咗啲咩咁，咁你就會發現咯，就係呢個比重上嘅問題嚟嘅，或者甚至乎係即係一啲有咗啲元素冇嘅元素，咁你好易睇到嘅啫嘛，咁你咪真係分析到咯，係嘛？唔好同我講咩電影神秘學啊 bullshit 嘅呢啲冇意義嘅 ，OK？ 你研究就研究呢啲，到底佢點樣做出嚟？點解呢套嘢做出嚟？我哋唔係得我哋啊，即係好多人睇都覺得好睇啊！即係大家係有共鳴性噶嘛？呢樣嘢唔係淨係我哋覺得好睇啊，係咯？淨係我哋覺得好睇就係嗰堆即係嗰啲咩上次嗰度貓機械人啊，有啲即係冇辦法啦。你即係我哋覺得 OK， 但係其他人唔得嘅。咁你咪睇下佢到底缺乏咗啲乜嘢？今次 Great Man 係有咩係佢冇嘅？你咪睇咯嚇嚇 OK。可能佢就冇乜日常性係咪啊？嗰套係嘛？ 哦，好似都係喎。 嗯， 佢好似都怪晒嘅，虽然佢有翻学，但系佢唔系咁样嘅咯，系咯，嗯，大家 study 下先啦，吓，唔系咁易有答案嘅，系如果咁易，即系就唔会有唔得嘅卡通啦，系咪？ 嗯， 即系佢哋都未有答案啊，其实系啊，我大家 study 下 ，OK， 大家俾啲心机睇作品嗰阵睇，睇下啊，到底佢有咩差异喺度咧？好睇嗰度點解好睇咧？咁嗱，呢啲咪值得大家諗下咯，係嘛？雖然大家唔係做製作嘅，我知啊，係咯，但係其實好多觀眾都係具備有呢種能力嘅，即係外國嘅觀眾，係即係佢哋會分析作品嘅，唔係就係睇就算，唔係買下玩具就算嘅，嗯，好，咁呢套咁嘅新片見到坊間有咩講法？今集， 嗯。似乎都係覺得佢終於真係開始解謎，啲人咪覺得啊， 即想捉只怪獸女翻去幫佢沖涼係咪嗰個啊？ 哦，咁當然呢個一定會有啦。 一定啫嘛，係嘛？係咯，即點解男主角唔係喺另一邊想捉咗怪獸女翻去幫佢沖涼啊？ 係啊，咁同埋其實佢因啊，另外就係要講下呢個怪獸女，佢咧用呢只咁嘅小麥色嘅。嘅膚色咧，其實又係幾突出到佢嘅存在嘅。 係點解咧？ 哦，咁因為佢呢度都係得佢一個係咁樣啊嘛。 哦。係。即係個膚色啊，即係佢嗰啲叫做日照啊。 係日 照。即係帶過嚟，係啦，日照係。咁我解釋俾大家聽咧，其實呢個咧。都是一種 AV 的分類來的 ,ok? 即當然都是一種民族性啊但是我都講過啦是有共通的你真的看一些 AV 的即是那些的賣那些碟的地方呢那它很多分類的日照呢是其中一個 tag 來的 ,ok? 那它就會通常呢這個都當然這個不是羅莉的專利啊即日照到都有朱古力妹啊不是啊關事的雖然都有朱古力妹或者大人但是呢大量你找到的日照呢其實都是羅莉的。 哦是的嗎 嗯 是。是。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呢即到底這個趣興趣是怎樣來的其實就因為呢你很多細路啊。 嗯。 即其實是細路而已不是女仔的。因為他們會出去玩啊。 游水。 因為他們會帶到黑掹掹啊。游水又好出去玩就好啦即會有活動多嘛。那所以呢帶到黑呢但是跟住呢佢裏面有著衫嘅地方就白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反差嚟嘅。咁當然嗰啲咁嘅 A.V. 就佢係化妝整㗎啦，佢梗唔係真係曬到咁，即係佢化妝咁咪整到有兩截色咁。咁呢個咧係對羅莉咧一個好一種印象嚟㗎。 哦 ，OK， 你留意一下，其實嚇即係有啲咁嘅嘢嚇，咁啊要解釋翻嚇。咁所以你話係咪特別鍾意呢咁我諗對香港朋友嚟講佢哋就未必因為你見到咁嘅色呢你通常會諗起南亞裔多啲 吓唔係香港啲小朋友好少出去玩曬到咁喎 唔係即係好少啦第一啦小朋友會唔會啦但係日本嘅小朋友係好多户外活動㗎嘛 冇錯 咁所以呢樣嘢係大家有文化上係有啲差異嘅，一膚色一心啊，其實就香港人咧唔中意嘅。 嗯， 係啊， 佢哋就覺得阿叉咁樣嘅。 冇錯冇錯。 係啊，阿叉咩問題咧？ 阿叉阿斌啊咁樣。 問題。 有咩問題咧？我真係見過有靚女叉妹。差妹靚女其實好多啦，已經係靚女賓妹都有嘅喎，唔知大家可能平時因為德成介紹嚟就，因為通常啲人係啲阿蚊揀㗎嘛，佢唔會揀靚女，但係就我有見過㗎，我有見過有靚女，嗱我唔知佢賓定泰定恩啊，真係有靚女， 係 我唔識分，我講真嘅，嗰次我一望嗰下咧話靚女嘅，我睇真啲先發覺原來嗰係啲傭工嚟，但係靚女嚟喎。哇！我真係好想見咁樣有人請靚女，咁可能佢個單親家庭啦，唔係阿蚊揀，阿爸揀咪靚女 區域嘅，咁就我之前去邊度做嘢嗰陣時咧，淺水灣啊、南灣一帶嗰度經過嘅時候咧， 嗰啲賓都靚啲嘅， 嗰啲賓係靚啲㗎，有 哦，原來係咁， 係啊，身材都幾好嘅有啲， 咁樣，OK， 係 啊， 好好。嗱，咁啊，即係話咧，其實即係大家就睇低咗一啲深膚色嘅人種嘅，其實好多都靚嘅，不過即係你平時遇到嗰班佢刻意揾啲唔靚嘅，係咯，即係你要唔靚鬼妹都有唔靚啦，係咪先？即係鬼妹就一定靚咩？係咪先？有啲真係好醜樣嘅大佬，係咯。 可以係特務 Madam 嚟嘅，都係美國女人嚟嘅，係咪先？ 特務 Madam 算醜樣㗎啦。 吓佢都唔算， 系唔算啦、啊，肥婆你嗰算好样添嘛，同你讲，你都未见过丑样嘅美国妹啊，我讲嘅系妹、啊，我唔系讲肥婆，唔系阿咁，即系真系学生妹都有好丑样嘅 ，OK， 即系你唔好以为鬼妹就一定系靓女嘅，呢、這个可能大家又系因为只系从影像作品去认识啦。 系啦、啊， 其实所有民族咧都系有靓女嘅 ，OK， 黑妹有靓女嘅 ，OK， 真系靓。黑妹都靚女，咁嗰一間冇插到鼻㗎啦，即係唔係喎？就算佢個鼻唔係一定話要佢變咗好似白妹咁，哇變咗嗰啲，即係佢都有啲係襯咧，佢唔係咁樣，好似個好肉酸嘅， 成 日 星星咁， 係靚係 OK 㗎，係啊，黑人都有靚仔㗎，做咩啫？點會冇啊？你以為冇啊？梗係有啦，即係佢咁佢靚仔係梗係唔同白人嗰種，即係佢係有黑人都有靚仔有靚女㗎。其實你咪你睇下啲明星有嘅，你自己睇啊，有靚點解冇？ 一定 有靚女黑妹咩冇靚女黑妹？靚女黑妹唔知個樣子身形都靚，即係佢身形靚就首先㗎啦。有好多黑妹咧，個樣雖然一般，但係身形靚嘅，就肯定咧本身黑人個體格係靚㗎嘛，本身係。 有啲都你我記得咧，你睇Bad Boy 第二集咧，係咯，做阿 Will Smith 佢追嗰個女仔都靚㗎，係咯。 哦，係好多時都有啦。如果你睇戲，好多黑妹都靚。 係 啦， 係啦。 唔知點解黑豹先混雜咗啲唔靚嘅啫嘛，係啦，唔知點解。 係啊。 或者佢整到佢唔靚啊，因為佢係都要整佢啲怪 fashion 啊，可能本來 OK 都搞唔 OK 啊嚇。唔知係咪啊？ 黑豹個妹應該都 OK 嘅。黑豹妹唔 OK 嘅， 搞到 黑豹個妹唔算好靚嘅嚇， 唔算好靚。 黑妹嚟講唔係靚女嚟嘅佢嗰只。 哦。 但係有靚女黑妹 OK。好多戏里面你都会有时见到嘅，有时就算后面有啲女同学黑妹，唔系呢个黑妹 OK 咁样噶吓，咁乜嘢妹都有吓，黑妹最黑啦系嘛，黑妹黑过你九龙马裔添啊，即系唔好见到人黑咧，就觉得人哋好 cheap 啊，好似好咩啊，乜唔系吓，夏威夷妹就够黑啦，系咪先话靓女好多， 系 吓，早见优就够晒到黑掹掹啦，唔靓啊，系咪先？咁其实系。佢曬黑咗啫，咁本身都唔係黑㗎啦，總然優係咪咁？即其實唔關事嘅，即係呢個要講下，因為好多人真係有膚色歧視嘅，香港人係從來咧冇正視過自己歧視人呢樣嘢嘅，佢哋就係講嘅咧，其實香港人歧視其他人歧視得好緊要嘅，大家留意一下，係啊，你睇你自己平時點樣對一班南亞裔啊，或者你屋企嘅傭工你就知㗎啦。 系啊， 佢哋覺得係理所當然㗎，揾個燙頭辣佢，你知唔知啊？係，嗯，係啊。咁但係佢睇包青天，佢又唔歧視喎，唔知點解咧？ 係，因為佢有公權力啊，呢個人。 哦，公權力係嘛？唔係因為佢係主角係嘛？ 係可能啊。 啊，唔知佢哋啦。OK， 嗱咁所以呢啲黑黑地嗰啲角色咧，其實係特別角色嚟嘅，的確係。咁啊，大家了解一下後邊啦，有好多。 文化上嘅，甚至乎係 A V 上，即係 A V 其實係文化嚟嘅。 係 係，當然。 即 係 好多人成日以為啊，做咩我成日講，其實 A V 係同文同好多嘢係有相通性嘅。 係、 啊。你要了解啊，整乜嗰飲咩個紅書包有咩咁特別啦、啊、嚇？咁、啊、你真係唔識啦。 嗯。 佢、啊、又冇露嘢，點解紅書包？佢紅書包就係象徵。啲萝莉噶嘛， 系，仲有一支木桶笛添。 吓，当然你阿婆都可以孭个龙珠包嘅， 系， 拱完心都可以扎两条花辫，系啦， 系， 咁但系孖辫又系噶嘛，即系马尾啊，双马尾咁啲，又系萝莉嘅象征嘅，其实呢啲系象征嚟嘅，系，即系直就系符号学嚟嘅，系啊， 系啊， 系啊，你从呢样嘢去谂一下，即系其实即系深呼吸系一个符号嚟嘅。啊、即其實好多係拿丁亞咪咯， 係啊係啊 係 啊, 啊，即係話如果拿丁亞拍真人版咧，其實佢好大機會係黑妹嚟嘅，佢成講明佢係非洲嘅咩？ 係 係、啊、其實佢應該係黑妹嚟嘅，係啊，雖然你睇動畫你就睇唔出啦，你覺得佢咪又係正本義行養嗰啲女咁，不過佢膚色深啲咁啫嘛，咁你冇諗其實如果你嗰套係真人版，其實佢係黑人嚟嘅，嗯，係啊，好咁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OK、啊 系， 咁啊怪兽女咁啊，睇下啦，系咯，都好萌嘅吓，呢啲集啊，啲人觉得啊，其实我就麻麻地，我麻麻地， 嗯， 哦，我哋太污秽啊，可能真系实在。 OK， 好，嗱你唔好睇少啊，佢着嗰对冇踭鞋都系好大嘅象征嚟嘅。 系。 嗯，冇踭噶嘛。 系啊。 系，即系好似嗰啲鳄鱼仔鞋咁嗰啲咧。 嗯。 后面露咗个嗰、那个脚踭出嚟嗰下嘢咧，系，即又系嗰啲玩脚嗰啲嘢，又同你讲啊呢啲，嗯，哎呀，咁啊大家研究啊，唉，讲唔到俾大家听咁多啊， 要收钱嘅，讲得再多， 咁啊唔系，不即系你咪集笨啲咯，咁呢集有呢啲咪我唯有讲下啦，系咪？即系从个影像有嘅嘢，我讲下俾大家听啦，尽量系咯，咁呢套有好多嘢嘅，系咯，好多影像嘢嘅，好，咁冇嘢冇嘢讲咩？咁我麻麻仔覺得好睇啊，係嘛？ 係啊，差唔多啊。 嗯好啊，好咁仲冇其他？ 嗯，冇啦冇啦，我就 冇曬貨啦，係嘛？ 冇啦冇啦， 冇貨啦。 咁 有冇咩預告嗰啲啊？或者咩買飛係嘛？又買飛睇怪獸出啲新嘅嗰啲啊？ 要睇一睇。 係。咁其實你依家咧買呢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嘅起飛。兩張嗱，因為我之前睇咧就好似話要買 IMAX 嘅，咁但係依家呢度睇咧就 MCL 就好似又唔使喎，即係就 是但咩場買兩張係咪？ 係啦， 係就點咧？就點咧？ 嗱，咁但係應該就要預售嘅，即係唔係佢做咗先買嘅嚇。 唔係個重點，唔好成日倒轉先講個重點先，再講敲好唔好？ 咁就會送呢個玻璃獸嗰隻公仔啦，一隻。 玻璃獸即係今集裏面出現嘅係咪？ 唔係， 上 集都有 啦。 上集都有㗎啦 ，OK。 嗰隻偷寶物 玻璃獸 隻 公仔， 好得意。 咁係點㗎？ 鴨嘴獸咁嘅樣啦，差唔多。 哦，你嗰隻係玻璃嘅咩？即係唔係嗰個？ 哦，唔係個名嚟嘅，個名嚟嘅。 哦，個名 ，OK，OK，個名啫 ，OK。即係嗰隻好鍾意收集啲錢領咧，嗰啲有啲閃會閃嘅嘢係嘛？ 係啦係啦係。 係嘛？ 係啦。 係嗰隻啊嘛，係啊，咁就會有嗰隻公仔喺咁樣，幾大隻到咧？ 我諗 一比一。 咁啊冇，兩張起飛有隻一比一。 佢裏係鎖匙扣，我諗大隻。 鎖匙扣 ，OK OK。 即 係 手掌。 個電影公司就係玻璃豆啦，係咪食你錢啊？ 嚇！ 咁就想買兩張飛，就送一個鎖匙扣玻璃豆 ，OK。有上色嘅， 我有毛公仔嚟，毛公仔， 毛公仔嚟， 毛公仔添 ，OK， 毛公仔添 ，OK， 好，好嘅，咁点样先去换到？即只需要买两张飞同埋预售，系咪？ 系啦，要预售 就得啦，即现场买飞又唔得嘅， 系啦，应该唔得噶。 OK， 明白。咁系咪阿马仔已经有啊？ 睇下人哋帮我买，应该耐咗。佢嘅意思应该系预售已经有一笔，我谂到當日應該如果俾人哋預售曬，應該你即場買 好 啊！啲係 要好快嘅啦，呢啲 點樣攞嘅咧？即係如果我喺網上咁，咁我攞 可以網上 嘅， 係啊， 我網上又唔得嘅，我其實要去戲院， 冇錯， 就買某一日飛，咁就會即刻俾你㗎啦。 理論上係啦， 係， 嗯 ，OK， 好，咁大家中意嘅就即係買下啦。係 啊， 不過 通常好快冇曬㗎啦，唔使諗㗎啦。 咁我唔知嘅，咁你大家去睇下先啦。 盡快啦， 係咯，點知或者可能過院又唔同咧？呢間院有嗰間院即係演埋曬，第二個院仲有咧。大家去了解啊，去翻你會買飛嗰戲院了解一下啦，係咯。 嗯。 總之有樣咁嘅嘢，今次係啦，就咁啫。拜拜。好，仲有冇？ 係。 冇啦，暫時。 有冇其他玩具啊？馬仔有冇其他？ 冇乜。冇乜特別喎。如果講翻係，如果舊嗰啲，我見到啲 review 啊，咁係嗰只加米拉即只龜嘅，佢嗰只第三集1999年嗰只都出咗嗰只 SHM 啊，即係係啦， 即係怪獸系列，係 monster 系列，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我覺得係佢嗰只火焰掌係比較靚啲，我覺得即係。嘢做得唔係咁靚嘅，我覺得。我覺得第二集嗰只靚啲 嘅。係咪之前出嗰只係第二集嚟㗎？ 係啊，之前嗰只係第二集嚟嘅， 即係個肚可以打開嘅，有個炮嘅。 我買 嗰只 喎。 係。即係阿阿女有買嗰只。 我有買第二集嗰只，嗰只幾靚嘅，其實真係出得 OK。 係，我就個肚可以打開嘅，有粒豬咁啊， 開炮。 呢只係唔打得開個肚㗎，係。即係個肚呢只唔打得開嘅。 唔係咩？佢每一集咧，佢嘅超能力係唔一樣嘅。 係咩？佢呢只就冇打開個肚嘅，原來。 呢集冇啊，第三集冇打開過嘅。第三集淨係出過嗰、那個，因為佢斷咗隻手啊嘛，跟住咪。 因為手變咗係火焰手。 因為佢儲起咗人哋噴嗰啲火，再變咗係火焰嘅手，插翻即係嗰只所謂即係嗰只叫咩？ 邪神。 嗰只咩邪神啦？係咯係咯，咁樣啦，係咯，咁。咁佢都冇乜點做過啲乜嘢嘅，喺第三集其實唔係好特別嘅，即係佢自己冇顯示咁多嘢嘅，係主要特別在呢樣嘅啫。其實呢一幕咪就係、是、其實即係 Eva 打獅子手試圖嗰集啲嘢嚟嘅啫嘛，即係斷手再生跟住係咯，跟住再打都係嗰樣嘢，即係個劇場版咪直情 exactly 一樣重現翻咯。即係上次啊 係 嗰集咧，嗰集叫咩？破系嘛？即系其实破啊，唔系 Q 系好闷嗰集系 Q 啊嘛。 破 啊嘛，打蛇子手系破啊嘛。其实佢咪重现翻呢一幕咯。 系 咩？呢一幕嘢本身 Eva 里面呢个场面本身都系啊啊。唐真治设计嘅，佢系帮 Eva 设计嗰啲战斗场面嘅，所以有好多嘢咧系有翻嘅，即系 Eva 行路 嗰啲都唔出奇嘅。 系啊，佢用翻嘅，其实即系行路 Eva 一踏一步，砰，跟住嗰个电话亭爆玻璃，其实你见到第一集 Eva 有， 系 唔系 Eva 加美拉都有一幕， 加美拉 都有一幕嘅，吓咁其实佢好多啲嘢系用翻嘅啫，系啦，啲场面啊。咁第二我又唔覺得咁啊，即係咩？即係一雞兩咩？唔係咁有咁呢台特攝嗰台動畫啫。咁有時同一個場面去互動咁樣去玩翻出嚟咧，我又覺得都冇問題嘅，係係咯。咁主要第三集就係嗰個插嗰個用咯，呢即係如果出得玩具就係個透明手啫嘛，主要係。 因為佢連咧噴火鍵都第三集都冇，因為冇噴過火啊。 哦，咁又唔係，咁佢有，佢唔俾啫，係第三咁噴 有噴有冇噴過火啊？個口好似 有佢噴火殺曬啲人啫，點止？佢開頭咪呢個火燒呢個涉谷啊嘛， 哇！ 咁因為佢追擊嗰啲即係嗰啲超音鳥啊，咁其實佢第三集主要就係話加美拉已經失去咗主人啊嘛，即係其實佢嗰啲彎肉咧。爆咗啦，即系冇咗啊！因为第二集用咗最后嗰粒去帮佢复活啊嘛， 系 咁佢已经同个女仔，即系嗰个系斯芬迪交个女啊，其实佢系就冇咗 connection 啊，咁佢冇咗主人，咁佢咪就自己執行嗰个命令，咪就系去即系佢本身就识自动追击嗰啲超音鸟嘅，咁所以佢一有超音鸟出现，佢就不即系佢唔理三七，有一度杀嘅，咁但系佢杀嘅过程佢完全冇理有咩障碍物啊，有冇人咯、啊？佢當然唔係為咗殺人啦，但係佢因為佢喺度同佢超鳥打嘛，咁佢都唔理嗰度有冇人，咁咪成一個彈就射埋啲大廈度，咁佢成死曬嗰啲人，係啊，點會冇噴過火咧？噴都噴得最勁嘅第三集啊， 係咪？但係本身佢而家第三集呢樣嘢冇俾噴火。 因為佢乜都唔俾，就係佢出得切咯。係。 佢就係 有變過飛行形態嗰啲嘢㗎，只不過 呢個佢就係俾飛行形態啲件嚟咯。 哦，佢就飛行形態就反而有俾係嘛？ 唔係，因為第二集飛行形態都有俾，同埋有俾埋噴火嘅。 啊、即係佢基本飛行形態都係兩種嘅，一係就不放個龜殼喺度轉轉轉啦咁一係即係咁喺度轉啦，變咗飛碟咁一係就佢係伸咗兩隻前臂出嚟，但係變咗隻翼咁噶嘛。 係啊， 係 嗰個飛行形態嘛，即係有頭同埋有手就冇伸隻腳出嚟，一腳就噴射咯，即係變咗個位變咗噴火咁咯。 係咁嘅條尾就變咗突長咗啊嘛。 哦，呢度變咗咁我唔知啊，條尾長咗嘅咩？ 唔係，即係佢原本條尾好短嘅縮度，佢變飛人形態嘅時候，變條尾無端啲機尾咁咧突出去嘅。 係機尾咁。係哦。 係啊。 你今集呢只就有出翻咁嘅樣。 唔係第二集都有俾件咯，咁但係佢又冇俾噴火件喎，今次。 係。咁我唔知佢咪諗住咧，你係會買齊咁多袋，咁你就可以用翻啦。我諗佢可能有少少咁嘅咁諗法啦，係咯。 唔係，即係第三集，我覺得係除咗佢對眼咧比較靚啲之外咧，個款我反而覺得第二集嗰個係靚啲嘅，即係第二集隻眼太似公仔， 越嚟越細嘅。第一集係大眼公仔嚟嘅，似翻舊加美拉嘅。咁第二集又細咗啲嘅，咁第三集咪成人變咗怪獸咁嘅，丁子唔得嘅啫。咁但係最惡就係第三集個樣，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好靚啊，第三集個樣啊，如果講個樣。咁但好睇咧，就其實好睇嘅，集集都有佢先好睇嘅地方。唔係，即係加美拉演係，如果你中意睇特攝，冇得唔睇嘅神作嚟㗎啦。不過都好多人都冇睇過嘅，其實。咁就 咁 呢度有隻咁嘅嘢啊，係啊。但呢隻嘢其實係鬼佬好出名嘅，係。 唔係，咁但係係可能華人係咪覺得龜喺度唔好中意，所以其實後尾喺度冇乜人中意，我覺得。 即係龜咧，佢或者作為吉祥嘅象徵嗰啲 OK， 但係你通常係攞嚟鬧人㗎嘛。唔係，係攞嚟鬧人啊！ Okay, 龜同埋狗係用嚟鬧人嘅，咁所以咧，你狗嘅地位其實喺中國人都唔高嘅，其實都係看門啊，都係啲即係你覺得好似好下巴。其實但係呢啲你睇日本啊，係咪食係咯，攞嚟食添啦，一種食物添。但係你喺日本啊，或者喺外國咧，狗同龜咧都好高嘅地位。 係 嚇，係啊，咁所以 龜會形容啲女噶嘛，好似 嚇。龜形容女，咁我又未聽過形容啲女咩咧？ 係咯， 唔知啊，我睇過，好似係咯改名咁，有陣時會用呢啲名嘅。 改名 係 啊， 即係有個龜字。 咁我又未聽過形容啲女，係咯。 係啊， 即係總之咧，龜咧同狗咧唔係反，即係唔係 negative 嘅喺人哋個文化裏邊最。 好似係有種有福氣嘅意思噶嘛？呢個龜 呢個都有，中國人都有，但你平時嘅文化上咧，你係鬧人先會係話係狗啊，係 龜蛋、 龜蛋啊，係 嗰 啲嘢啊嘛，係啊，即係衰嘢嚟嘅，唔知點解搞就搞就變咗咁，我唔知啦。係 啊， 即係有某啲動物變成咗，係啊係啊係啊，變咗衰嘢咁，你佢點會中意一隻龜嘅？即係嘅主角呢係咪 係啊 係囉。咁你某程度點解有車厘龜呀呢啲角色都係因為加美拉啫係咪 係咁樣。 咁而對鬼佬嚟講呢加美拉其實係同哥斯拉可以話係齊名嘅。即係唔係話係即係當然哥斯拉係大啲但係其實跟住就到加美拉其實係好大嘅一隻怪獸嚟嘅。咁但係香港人其實唔識㗎。係啊。 好似係冇拍過美版係咪加美拉好似。 暫時未嘅，主要都係拍哥斯拉啫。唔、 哦、 其實就算哥斯拉都係即係近代先有啫嘛。 係。 係咯。咁但如果你再拍就唔知啦，可能拍到冇嘢拍都有機會拍加美拉嘅。 咁啊係。 係啦，咁就 咁但哥斯拉同加美拉嘅大戰其實就一路大家最期待噶嘛，但係冇人拍過嘅。係、嗯、一兩間唔同公司嘅作品嚟嘅、嗯、其實。 连 Power Ranger 都想去拍啊？点解唔拍呢个咧？ 唔系咁点同咧 ？Power Ranger 佢系曾经变成咗一套美剧噶嘛？ 系。 咁加美拉就未嘅。咁但系咧，加美拉嘅电影咧，即系配晒英文嘅咧，就经常都同哥斯拉一样啦，即系有时喺外国都系会当粤语长片咁播嘅。 哦。 但系佢哋一定识噶，总之飞龟啊嘛，佢哋一定识噶。 哦。 香港就唔识啦，系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几型嘅。即新版啊！我講唔係舊， 即係嗰三部曲啦， 係啊，三部曲，大佬舊嗰只佢個心口咧係好似格仔餅一個井字咁噶，真係好鬼死肉酸嘅大佬，係咯，舊嗰只 Raffle 踢，我記得好似係出過格仔餅嗰只嘅， 係嘛？我唔奇啊， 兩款都出過嘅，格仔餅同埋 T1 都出過， 唔奇，咁你梗有出翻舊嘅啦，咁哥斯拉都係出啲好老土、好肉酸嗰啲嘅。咁對佢哋嚟講，佢哋完全唔覺得，即係當然大家都知原始㗎啦嗰時，咁但係因為當時只可以做到咁啊嘛，咁大家唔會介意嘅。你真係鍾意呢隻嘢，即係我哋鍾意無面超人，鍾意含忍超人，即係點嘅嫌啊吉田個 A 樣做咩好似融咗咁嘅？咁或者九一號做咩咁樣？咁唔係我九一號先型喎，即係你冇辦法，係你而家啲人永遠都唔會明㗎啦，係咯。 系 嗰种时代性嘅象征，你系咯。甚至乎点解佢会穿得出黑白嘅咧？因为当时黑白噶嘛。 系啊。 系咯。即系有黑白噶嘛，应该咁讲啊。即系最旧嘅哥斯拉系黑白噶嘛。咁所以佢索性出嘅公就都出黑白都有嘅。咁咯。O K， 咁呢只就点啊？出咗噶啦，系嘛？ 出咗一排啊，都 出咗一排添，系啦。O K。咁香港应该唔系好多人玩啊，系嘛？应该。 今次我見到好似唔啲人唔啲鋪頭唔係入好多貨，因為可能第二集嗰陣時嗰只就真 係 OK。我未見過有 唔貨 訂嘅，直頭有啊。 唔貨係冇見過啊，分分正正係。 嚇 ，walk in 我都未見過。 其實嗰時咧，加美拉有出過幾隻嗰啲景品啊，都係就咁你當朗膠咁樣，唔係好喐得嘅，即應該都係企喺度。哇，條腳出得好靚。擺曬 喺度，我都有一隻凍咗喺台頭嘅。 擺曬喺度，冇人買。係啊係啊，如果你識貨，你就哇， 我有一 隻一定要買。乜真係好靚嘅雕得，講真。哇，景品一嚿水到嘅啫嘛，我記得好似係嘛。 唔使一嚿水啊，嗰陣幾廿蚊都買到。 哇，冧到幾廿蚊添，後屘仲 係啊， 真係慘啊！冇人要嘅，冇人要。哇，但我都好靚。咁你嗰只係幾多？係第三定第二咧 ？G3 啊，即係紅色嘅我 有。哦，即係枕企喺度嘅。 手已經變咗紅色㗎啦。 哦，即係你嗰個版本係隻手變咗紅色 ，OK， 即係火焰掌個版本係。 係啊 係 啊。 哦，靚啊，好靚好靚。 我都係買咗第二集嗰只。 好大隻㗎，其實 係。你係買嗰只係咩 ？H Band 大 M H M 嗰只。 第二集係第二集呢只都唔錯㗎，其實已經係。 第二集嗰只都出得 靚㗎 喎。 都靚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因為其實我對第二集嗰個肚可以開得到射炮，我幾型。 哦。 係，佢最尾可以發炮噶嘛，係咯。吸曬嗰啲咩地球嗰啲咩咩 mana 嗰啲能量係嘛？係咯。我係一炮射出嚟噶嘛。 所以我感覺上第二集好似好勁喎。 嗯。唔係，因為佢每次復活有新嘅能力嘅，呢個叫咩啦？其實佢每集都死一次噶嘛。 係又死係。 啊！跟住死完佢就會進化噶嘛，即係其實佢係一隻有超能力嘅怪獸嚟嘅，咁就唔同哥斯拉嘅，即係哥斯拉都係咁嘅啫，係咪先？佢都係射光嘅，即係都係咁。但係咁樣你唔知佢仲有啲乜嘢武器啊？最過係睇，佢有好多隱藏啊，或者佢進化之後有新武器啊，咁啊超人好多嘅，其實咁樣係，即係雖然佢樣唔係人，但係佢其實做嘅嘢好超人嘅，係啊，所以好睇嘅，係啊。 是 啊，大家欣賞下啦，未睇過真係睇翻啦，好睇。 咁講多啦，一隻玩具啦。咁啊，係嗰隻，係啦，是係 High Metal R 嗰隻 VFESS 啊，超時空要塞隻第二嗰隻。 咦？之前咪出過啊？出過一隻噶咯。 嗰隻好似唔係 Band 帶出噶 喎。即係邊隻咧？你就係嗰個編號啊，唔係好 get 到，即係邊套嘢入邊出現嘅邊一隻？ 即 係 Black Cross Two 嗰隻係嘛？ 係啊。即係好少產品咯，即係唔承認係。 係被而家唔承認存在嘅一集嚟嘅。 即係一集。 黑歷史。 OVA 黑歷史所嘅就唔係啊，核心政治啊，佢哋公司搞嘅。咁但係個機設都唔係核心政治啦，其實當年嚇。第二集嗰只嚇，唔記得邊個整㗎啦嚇？邊個整嘅？記唔記得？呢個做唔記得。 我都一路以為係核心政治。 唔係嘅，唔係佢哋全人類都冇參與。 咪就係得阿美樹本情義啊， 到人設係， 咪大鋪 OVA 臨尾就係作畫崩壞都好緊要啊，啲樣走大嘅。 一集集，佢嗰個大戰嗰場又好靚嘅喎。 係，但係最緊佢好多時都唔得嘅炒粉嘅喎，佢嗰啲作畫。 系剧情都炒晒啦。 咁佢啲机咧就反而似啲初代啲样嘅，似啲。 其实佢将即系 VF1 变咗流线型再做一次嘅，其实我感觉上。 咁佢个年代但系咧就好厚嘅，佢讲到。即因为嗰时未有其他嗰啲续作噶嘛。 系啊，佢讲好耐嘅系。 佢讲好耐嘅，好奇怪，但你又唔觉得佢差我好远嗰啲样嘅？咁但唔好理佢啦，唔重要嘅，系咯。 咁讲翻只玩具啦， 好似有张两只佐拿大军嗰啲男装喺只手度嘅，好似咁，好似咪有呢个造型嘅，好似即系 Mark Cross 啊，系咪喺呢度出现？ 唔记得啦，实在。吓咁讲翻飞机啊，咁佢呢只 VF2SS 咧，咁佢嗰件甲咧就徐德嘅。咁啊，見到但係就成隻 啲嘢啊！你意思係嘛？ 哈哈，類似保護鴨嘅，咁但係佢成隻嘢原本個就冇乜黑線咧，即係成隻嘢白曬，跟住有啲藍邊咁啊，算嘅。 係。 係。即係如果你睇嗰 時，我記得原來之前出過係紅色嗰架出咗。 哦。 係嘛？ 竟然。 High Metal 都係Bandai 出過紅色嗰架嘅。 係。 係啦。咁佢呢個呢就穿咗甲之後好睇啲嘅，即係如果唔穿甲呢，你感覺上好似成隻嘢白曬曬，好似膠公仔一隻。 係。可能冇乜線條，冇乜黑線喺度 係冇乜黑線，咁佢穿咗甲會好啲嘅。咁但係其實因為如果講近時 Bandai 嗰陣時呢，其實係出嗰隻模型嘅啫，只係我記得即係呢套嘢出嗰陣時 係得一隻㗎啫。 係呀。係呀，咁仲要嗰隻模型呢是佢有啲甲位咧，係連即連埋咗咧，你唔可以隨甲變普通嘅。 即係一定要裝甲㗎，我都唔知喎，原來咁。 係啊，一定要係裝甲形態，即係有啲位係插唔到佢，即係個外甲連埋佢個啲手令腳係一齊一剪成形咧，你係插唔到嘅。 但係嗰陣時已經係做到模型係完全變形嘅喎，嗰隻嘢係。 係啊，可以變形，但係就插唔到甲咯。 哦， 即系你有啲位可以拆嘅，但你会见到奇怪，有啲位就拆唔到咯。 咁样。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系冇得选择，咁如果你话都系买呢只先识变形，有时玩具好似我唔觉佢有出过变形嘅，即系玩具好似冇出过。 玩具都极少啊！呢只嘢系。 系啊。 系啊，呢套作品系隐没咗嘅，因为系。 系啦，咁都系讲翻啦。 我又唔觉得呢个机设差嘅，我都 OK 嘅。 进化版嘅第一集嗰啲机，即系 VF1 嗰啲机咁咯，即系科幻版咯，我觉得系。系啦，咁我觉得系你睇下中唔中意套嘢会买呢只咯。如果因为其实 High Metal 嗰啲 难啲啊，套嘢 系啊 ，High Metal 就麻麻地啊，我觉得佢本身，因为佢比较细，佢始终唔系即系。執金即係平時坐 DX 嗰啲嘅，係啊， 佢似一比一百咁嘅 size 嘅啫，其實 係佢同埋有啲地方要換件啊，啲翼嗰啲咧佢要換件嘅。 哦，即係唔係完全變形嘅？ 係啊，咁睇下接唔接受啊？係啊，睇下接唔接受咯，其實。 咁你阿馬仔，你提起呢一隻咧，咁跟住嚟係出 VF4 啊嘛，會係呢個 High Metal 係。 係啊。 即是 Flashback 2012嗰一 隻啊，即原本睇喺套嘢入面睇應該唔識變形，跟住佢哋啊諗到啲咩準備設計到識變形。 即馬輝啊，最後揸嗰部機啊，即喺 原設計係 影像入邊 嗰隻嘢， 最後揸部機，同埋佢有好似喺個台頭有擺過嗰隻機嘅模型嘅，即之前喺 Mark Cross 入邊。係 啊，電視版可以擺。 電視版有擺過一次，咁佢一嗰個就係嗰個 Flashback 嗰次咧，即呢個 Megaro。即係嗰佢變咗隻移民船升空啫，佐利美沙做咗艦長，咁佢咪做咗福卡嘅位度啦，護航機嘅。 咁咪揸住嗰架。 佢就揸咗嗰架機，咁啊機喺早期嘅設定係冇變形嘅，冇變形嘅，即係個飛機。 咁喺 game 裡面就加入。 係啦，好肉酸嗰個變形真係哇！ 基本上我好中意嗰部機，但係就只限於個飛機形態。 係啦，個飛形態我都好中意嘅，佢就將嗰兩個好似。平時嗰隻腳位就噴到好開咁樣整，但係我又覺得好靚 嘅 喎。 但 係 好靚嘅， 好靚，冇錯，真係好靚。 啊， 即係你何心正治咧設計飛機咧，我都覺得係真係有一手嘅。 啊， 系咁睇佢夹硬出去变机械人就好肉酸咯。 半机械人形态都仲可以接受啊。 系个人形真系不 得啊！ 嗰个人形可以讲系不似人形嘅，因为系 咪佢嗰对手好短嘅喎？我记得佢嗬， 有咩办法啫？ 好 佢夹硬咁样变，佢根本架机，你睇佢个设计都唔系变形嘅原本，咁佢夹硬攞去变咁，系咪？咁你嗰隻 monster 就可以無端端變咗架斬身號啦，即係好似咁個賴巴呢平時揸嚟運老虎嗰架嘢咁樣樣嘅，喂有冇搞錯啊大佬？我覺得嗰啲咁樣冇夾硬嚟啊，嗰啲真係有啲夾硬嚟嘅真係。 係。 嗰啲唔係好重要，嗰啲係啲 serve 啲 game 嘅目的咧，即係佢要全機，因為嗰時嗰個 game 入面咧，全部機都可以有三段變形噶嘛。係 啊。 咁佢咪整到價格都變得咯，咁但係。我唔好咁啊，大佬，咧我就唔系好中意啦，总之系咯， 嗯， 系咯， 系咯， 系咁我系咯 ，V F 摆个飞机形态嘅啫，都系， 系 V F 四好似之前都系嗰时，即系好似廿孖土嗰阵时出过一次咯，要你话 出过噶啦，已经 出过一次 系啊，咁啊呢度再出，咁其实啲产品比较少，都系如果中意嘅话都可以买嘅呢啲。 我都中意噶，但系我只限于个飞机形态就真系。 咁会唔会买嗰只模型嗰只靓啲咧？即系自己砌嗰只。 模型买咗啦，因为已经。 我已经买咗啦。即系嗰个就系靓啲嘅，系啊，因为佢就咁砌嗰只咧，反而真系得飞机。系啊，唔使就嘅，即系系 OK 嘅，真系几靓，真系几靓。 系。 好。 咁系咁多啦。 好啊，冇啦，哦，好。好啦，冇啊，真系冇啊。 冇啦， 冇啦 。哦，明唔系有啲嘢嘅咩？冇啊，都冇啦。 冇啦，冇啦。 头先我唔知谂咗啲咩，谂起咗啲咩，唔记得咗你一个话嘅，系咯，有嘅啦，系咯，唔记得啦，系咯，我哋呢度都系补嘅啫，夹硬补嘅啫，呢一集系啦，因为今个礼拜我哋提早录音嘅，再讲多次啊，礼拜头啊录咗，咁所以好多嘢都 miss 数嘅。OK， 咁啊睇下补唔补得翻得打电影时间啦，系好嘛？系咯。 好。 咁有咩睇呀？嚟緊即係都係嗰啲㗎喇喎，我哋報多次一樣咁嘅意思。 我哋 review 一次下星期囉。 係囉。即係再下 星期。 有咩做？ 下星期有洛奇外傳啊，王者之後。 係啦。即係又見到金錢豹出嚟做阿波羅個仔，再加呢個邊個話龍格爾，即係蘇元老。 係啦。 同埋佢又有個仔咁樣嘅 ,ok? 係。應該都 OK 嘅，係啦係啦，黑豹導演，咁我黑豹導演拍黑豹唔好睇，佢拍平時拍呢啲好睇嘅。 呢個 係咪應該叫佢係洛奇外傳導演咧？唔好叫佢黑豹導演咧，係咪會好啲咧？ 哦，咁是但啦，係咯係咯，是但啦，係咯，瀟灑哥啦，係咯，洛奇嘅嘢變咗瀟灑哥噶嘛。好，咁 個 造型根本瀟灑哥就係洛奇變咗做教練嗰個嚟噶嘛。 即係變翻洛奇第一集個造型啦，其實係。 哦，係，抌嗰陣個造型係。 係。 好啊，咁啊，仲冇第二套？呢套唔科幻嘅， 紅衣小女孩外傳人面魚。 係啦。 哦，台灣係。 台灣嗰套鬼片 係啦。係啦。 外傳啊，正有，我咁去想學阿温子仁啊，真係。 係，即係其實又唔關紅衣小女孩事㗎啦，已經係嘛？另一個古仔 真係學下《鬼屋驚空實錄》嗰啲 係。但係喺台灣係咪好得嘅咧？呢個系列 係 應該 真 係 好得㗎。 聽阿北打講就好似係啊。 哦，但係香港啲人受唔受啊？ 一般啦。 一般嘅啫， 因為紅衣小孩本身係即係真係有嘅一個 urban legend 嚟㗎嘛，即係台灣。 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可能你夾硬拍到一條邊路咁，可能出唔到香港咯，會唔會？係 啊， 即係可能就係你本土啲人就覺得呼咁樣啫，但係你人哋即係咩鬼嚟嘅啫，唔係好特別啫咁啊！即係佢冇咗嗰個即係 local 嗰個實感喺度啊嘛，即係你離開咗自己本土之後啊，唔係即係呢啲都係屬於本土題材嘅即係缺點啊。係，但係即係你自己人睇就有 feel， 但係就出咗去就又唔係覺得係咩好大事一件事啊，係咯。係。好，咁呢個就睇下睇下，仲冇？ 仲有蜘蛛网中的女孩都是下个星期做的， 即是龙纹身的女孩的续集，是吧？ 是的， 但竟然就换晒所有人， 全部台词幕后没有一个相同的。 上一次是不是好像有詹士邦的呢？ 係啊， 係啊。 美版嗰套有詹姆 斯邦。即係美版嗰咧，係咯，個男主角變咗詹姆斯邦啊 ，Daniel 佬，係再加邊個咧？再加呢個啊，普羅米修斯嘅女主角係咪？ 係嗰陣時都仲係後生好多。 普羅米修斯個女主角係瑞典版女主角嚟嘅。 瑞典版 哦 ，sorry， 美版唔係，美版係換咗邊個啊？ 猛鬼街新版嗰個女主角。 啊，應該即係係咪講 Facebook 嗰套嗰個女主角係嘛？ 咪 Facebook 嗰、那個 Facebook 個導演拍嘅啊， 但係個女主角好似係嗰個女主角嚟㗎。嗱、啊，咁咪唔緊要啦，係啊，咁嗰套，但係今次唔係嘅，換曬嘅，所有人都換曬嘅。 係啊。 係，就即係古仔就做佢第二部古仔啫，但係其實唔係就做唔到咧，應該係咪？因為你轉曬啲人啫，你又當另外處理。 古仔睇 㗎啦，係啦，要咁樣睇啦，係啦，咁我都唔知點解隔咗咁多年仲即仲拍又轉曬啲人，奇怪係咯， 係咯， 嗯，咁啊睇下，我唔知啊，呢套應該都唔係話咁大迴響嘅，應該好似都係啊， 嗯， 係， 未知都係下星期， 未知咪香港嘅係咯係咯，好早睇下點，我諗啲人已經忘記咗呢個系列㗎啦，係啦， 可能都係， 嗯， 好，咁就仲有都係11月22日做無面超人標。同埋宇宙戰隊九年者嘅劇場版， 係 都好耐之前㗎啦。呢、哦這個劇場版應該係， 嗯，即係拜對威就係、是、即之前嘅光棍節就有個show 係即係佢有個反斗城 show 就佢哋有人扮咗呢個標同埋呢個宇宙戰隊啦，已經。 就可能就係宣傳 宣傳套戲咯， 可能係啩，係咯係咯，即係 有 啲關係 有啲長啊，好似。 哦，原來係咁 ，OK， 係，咁但係宇宙戰隊係咪有做嘅咧？係咪？ 而家做緊㗎， 做緊，哦，即係個戰隊有翻嚟嘅 ，OK， 明白。咁一係爭咗無面超人就停咗啦，係咪？係 啦， 係啦，嗯，就冇咗啦，係啦，咁啊唔緊要，係咯，咁大家有興趣睇啦。咁冇乜配音啊？冇啊。 冇啊，冇配音。 冇配音 ，OK， 好。 係日文版。 嗯，好嘅。 咁就下個禮拜 係 咁多啦， 如果 科幻片。 O、okay, K， 好， 咪仲有一套鬼片啊，都 與鬼同行啦。 我哋講，好 咩嚟嘅？ 與鬼同行，大叔追兇。 係。 嚇、啊！個十 片 係咁。 係啊係啊。 就係、是、阿馬東石叫主角。 真係叫大叔追兇 啊！又係馬東石。 係啊。 哦，韓片嚟嘅 ，O K。嗯。哦。即係真係有鬼嘅 ，O K。 係。 係啊。 哦。 打馬 好咁五 係 點樣呢 哦， 阿分你想講咩？ 咁啊，馬東石就唔係鬼，就另外嗰、那個先至係鬼，應該係金英光啦，冇估錯的話，因為嗰個我就反而唔係好識，係啦。 哦，即係佢唔係嗰啲恐怖嗰啲，即係又係啲嗰個人嚟演只鬼嗰啲嚟嘅啫， 係 啦，嗰、那 個靚仔嚟， 即係又係啲與神同行咁。就是咁樣，係即係佢全部都係鬼嚟㗎啦，日常同行係咪？ 係 係啦。 咁你恐唔恐怖啊？覺得 係啊， 即係角色嚟嘅啫，係咪先？係咯， 冇錯。 嗯，好。即係哦，呢只 OK， 即係唔係走鬼戲恐怖片嗰種，唔係嗰種 OK。 唔係係有鬼啫， 有即係角色係鬼嚟 嘅， 係 啦係啦係啦。 我即係哦，即係好耐之前啊，董彪係嘛？ 或者2000 咧？馬仔，馬仔講我嗰度，董彪夾邊個啊？ 董彪夾邊個啊？ 係嘛？就啲唔係套夾周星馳嘅咩？嗰度係 嚇， 係咪師兄撞鬼嗰類啊？你講 嚇係應該係嗰類啦。 啊！ 呢啲港產片好耐之前好興嘅，即係一 係咩 夾一鬼， 咩霹靂大喇叭咁啊，洪金寶搭姜大衛咁啊， 其中一個就意外遜色，跟住就係跟住就繼續用鬼嘅身份同我拍檔。 嗰啲 2002有其中係鬼嚟嘅， 係 咩 2002佢係專登嘅，佢話佢咩一人一鬼咁樣去拍。咁我哋頭先講嗰只咧，就係佢係即係因為意外咁而令到其中一個死咗，咁但係佢繼續係拍檔咁樣咯。即係總之 係啦，以前 可能似呢只係以前係講咗好多套係咁，即係你意思係呢種嚟嘅，即係今次呢度 係啦， 馬東 城係啦，冇錯。 哦。好新啊！呢個題材就係啦，咁啊睇下好嘅喺啲韓國電影入面佢點處理啦，係啦。我哋就久違咗好耐啊。OK， 好，好， 係啊， 好咁， 下星期就係咁啦。 係咁啦， 冇錯。 哦，咁、我哋係都好勉強啊，叫補咗一集啦，係啊，雖然啲嘢唔算齊啊，嚇，咁我哋有咩漏啊，之後再嗰集補翻啦，好嗎？ 之後補翻， 係啦。好啦，咁啊講下我哋有咩地方聽到我哋嘅都要循例。 castbox.fm/ch/1372795。 係。係啦。所以聽到我哋啦。咁攞到個 app 就更加方便啦。咁仲有咩其他地方？ 仲有呢個 Vegas 先。 係啦，咁仲有冇？ 同埋上返我哋 Facebook 嗰度。咁就可以聽到我聽。 係，咁 我仲有個 Cat Square 都有。 Cat Square 都仲有嘅，係啦，係啦，咁大家記得去以上嘅地方去聽我哋啊，同埋可以介紹俾朋友啊嘛，即係嗰個嗰 Cat Box 嗰度，你可以俾條 link 佢又好點都好，係啦，好冇？好啦，咁啊冇啦係嘛？好，咁明謝啊，提供咁多資料嘅聽眾們啦，多謝大家啊，咁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正式大家做翻一集，好冇？好，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